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就普通话台啦吓，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系二十度嘅气温，咁啊不过朝头早咧就发觉都相当湿啊，咁啊见到出边咧落住雨嘅，咁啊雨势咧有时仲有颇大啦，有几阵狂风雷暴。咁啊呢个雨咧去到几时咧？下周咧雨势咧就会逐渐减弱啦。嗱，而家二十度，今日最高咧就会去到二十一度。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咁啊喺电台入边啦，咁啊同大家一齐朝头早都见面嘅，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人咧要成功咧啊，其实同今日一个咁特别嘅日子咧，有异曲同工嘅去向。今日咧就系情人节啦，你爱你嘅另外一半啊，可以系啵一声，闪电，嘭，跟住咧就俾爱神射中咗啲箭咧，就突然间好爱好爱佢，可能咧嘅爱又或者系。每一日哇，会多啲多啲多啲多啲多啲咁样。成功嘅人士咧，其实通常咧都系会遇到又系呢两种嘅情况。可能突然之间啊，一个嘅 project 令到你飞黄腾达，做到你好想做嘅嘢，即刻去到成功。咁你中间点样去到守咧？点样守呢一件事咧？又或者系你嘅成功系一步一步，每一日咧？都是完成一些的小 target， 然后呢就会完成一个大的使命。你会是哪一种呢？会不会尝试，应该是这样说，会不会因为经常工作而忘记了身边的另外一半呢？如果是的话呢，不妨在今天呢就表达一下了。你用你成功的方法，每一日成功一点，成功一点，成功一点，这样去到做到你今日嘅今天嘅成就，亦都可以向佢表明就系你每日又爱佢多啲，爱佢多啲，爱佢多啲，所以咧你哋两个就可以行到今天。啊，原来呢一首嘅歌曲咧，同迈向成功嘅道路，亦都有相似嘅地方。每一日爱少少，啊，最后就会爱好多。每一日成功少少，最后咧就会大成功。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一切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远。在心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绪。 一首嘅作品，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真系温系20度，相对湿度97%。今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暂时去到早上嘅6:30。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6:17嘅时间啦。嗱，今日咧就话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有几阵狂风雷暴。朝头早翻工唔想揼湿咧，的而且确咧就要准备定你把遮噃。嗱，我哋成日用嘅遮咧，啊，原来讲紧啊系公元前1000年之前咧，就话到系鲁班嘅妻子发明噶。哈尔移动城堡我哋听过啦，原来遮以前就叫做能够移动嘅房屋。去到英国噶，18世纪咧先至开始使用雨伞噶。遮咧一度啊系女性嘅一个专用品嚟噶，表示咧就女人对爱情嘅态度。啊，提提你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最新啊延长到去到今天早上嘅9:00。好啦，讲翻遮先，咁将把遮冻起嚟，就即系表示咧对爱情嗰种嘅坚贞不渝。左手拎住遮，有第二个意思喎。即系你谂翻以前先啦，而家你边只手得闲就边只手拎遮啦吓。左手拎住遮嘅话咧，表示住我而家咧就没有空闲嘅时间。将遮慢慢摇晃，表示咧就系没有信心，或者咧就系、是、不信任雨伞，即系冇信心啦。将雨伞咧把遮挨喺你嘅右边，表示咧唔想再见到你。所以你话即系遮，原来有咁多唔同透过遮表达嘅一啲嘅情绪，我称之佢为古代嘅 emoji。由于英国本身都好多雨水噶，咁啊，所以遮咧英国人生活咧不可或缺嘅一部分，成为咗传统嘅英国生活方式嘅象征，亦都咧就系成为啊伦敦商人官员必备之物，英国人嘅象征。喺英国嘅文学作品入边啊，好多咧即系都发觉咧系同遮咧有关系嘅。英国咧就喺1969年建立咗咧就系一个嘅叫雨伞博物馆啊。咁啊，入边咧又展出咗好多唔同遮嘅用途啦。遮有阵时大家都知道会用嚟做武器。1978年嘅时间啊，一群咧被流放嘅保加利亚人喺滑铁卢大桥上面啊，被刺客咧就系用遮咧嗰个尖啊去到刺伤，中毒身亡。有啲遮甚至乎咧系我哋喷胡椒粉嘅，即系你话好似卡通片咁样。其实以前的遮就不是用来只是遮风挡雨，其实就用来是一种炫耀身份的象征来的。那么遮都不单止只是我们遮雨水的，有些太阳伞，那么在譬如日本啊，随着Lolita的兴起，也有很多不同的遮设计到很漂亮，很多的 lace 在专系就是被人爱来的，就是遮这个的太阳或者用来衬衫用的。呢首嘅作品，呢首嘅作品，哦，原来现场版本嚟嘅。佢系 Jenny 李幸毅一首嘅音乐作品，叫做《Umbrella》。你今日咧会唔会拎住把遮啊？即系翻工翻学嘅时候咧，唔系翻学嘅，对唔住啊，翻工嘅时候拎住把遮，好似头先嗰啲左手啊、右肩啊，表达唔同嘅嘢咧。唔会噶啦，而家唔会向到咧，就系咁多呢啲嘅表示噶啦，直接用手机声啦，系咪？ Because when the sun shines, we shine together. 李鸿毅啊 ，Jenny 一首歌曲叫做 Umbrella。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热质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午咧，咁啊雨势逐渐减弱啦，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1度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咁啊，下周初至到中期持续都是寒冷噶。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嘅9点钟。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周末好去處有啲乜嘢咧？咁啊，而家即係周圍都又話多病菌啦，又驚人群聚集。周末好去處，再加上咧就係禮拜六日嘅時間啦，都仲有一兩陣雨啦。星期日咧就顯著轉冷啦。不過咧都冇乜特別多嘅地方去。於是乎咧，揾下揾下嘅時間咧，有一啲叫做坊間啦酒精搓手液 DIY 工作坊。即係你知啦，我尋日咧行過啲藥房嘅時候啦。咁都發覺，喂，好長龍喎、啊、排隊。第一個印象就係、是，一定係賣口罩啦。望下望下嘅時候，原來唔係、啊，原來係賣緊啲酒精搓手液。每人咧就可以買四大支咁樣啦。好啦，酒精搓手液咧，的而且確喺而家呢一個嘅緊急嘅時候咧，個人嘅身上邊咧都可能係我哋旁身之用噶。坊間都有啲唔少嘅 workshop 啦，咁佢哋就話到參加者唔單止可以咧就親手製作啊，調配適合自己嘅酒精搓手液，完成咗佢哋嘅活動之後，仲可以咧就係帶走兩支嘅酒精搓手液添。咁當然啦，佢哋仲有啲好得意嘅樽啊，各樣嘅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最主要啊，去到咧就係調配自己調配呢啲嘅叫做酒精搓手液嘅，要啲乜嘢咧？乙醇啦、甘油、雙氧水、蘆薈、精油，咁就可以自己選擇嘅。咁精油可能有時配合上唔同嘅味道啦。配方就喺度啦，但係用料咧就未必有嘅，而且咧用料有時都可能會買錯咗咧，就係工業用嘅。咁樣嘅話咧就大件事啦。所以咧都建議大家咧就可以喺坊間一啲嘅 workshop 啦，或者咧問一下一啲專家到底應該點樣先至可以配合到？不妨咧就可以咧就係上網睇下有冇其他即係由專家咧介紹俾你嘅，自己親自去到做，教埋你點樣去到買原材料嘅呢啲嘅酒精搓手液嘅 formula。如果有嘅話咧，就不妨可以自己試一試；唔係嘅話咧，就可以喺坊間啊揾翻呢一類型啊。而家咧就可以話係最吃香噶啦啊！呢一類嘅叫做酒精搓手液嘅 workshop。今日睇下咧，禮拜六日嘅時候會唔會帶埋一家人一齊咧去做下呢啲嘅自制 DIY 搓手液咧？除咗咧就要勤用酒精搓手液洗手之外咧，勤洗衫都好紧要啊！ 洗衣机穿着一身褪色塑料亚克力，独坐在阳台享受日晒风吹雨淋，电视机孩子们目光的以他为中心，黑色简约外形多适合客厅。算是旋风机，简约流线外形，紧握在手心下跳舞轻易，光荣的电唱机，只身为古董机，典雅的中影帝，谁都更受欢迎。木讷的洗衣机，从没有主题曲，只有风霜灰尘，让人不想接近。从来没有一句的怨言，你丢多少他都行，我却总是决心要决定，直到战斗。多少年的血债也是真实，见一眨眼过去，咱们年轻却依然经历孤独，勇敢洗衣机。咖啡机，欧洲进口带着书卷贵族气，孩子都长大了，爱 闻着他和那句洗衣机，一直以来度量很大没心情，他的唯一关心是何时放心，只能是一对一的那台光年机，也在我经历冒险和爱情，冰箱的肚子里提交了冰淇淋，抚慰了多少失眠和失恋的心，木讷的洗衣机总学不会淘气，洗过多少四季，转头再一世纪，所有电器都住在屋檐下，不必风吹雨淋，熟悉又太孤独的双太阳多少年的远照，又是在时间一眨眼过去，想了你是却依然亲密孤独，勇敢洗衣机，突然有天好想要把满衣服放进洗衣机，才发现了他是舍不得欢喜，习惯是谁一直牵起的过程的火和蝴蝶，好久一段原来我衣服全部都是妈妈洗，从来没有一句在她眼里丢多少的东西，她却总是全心又全力直到战斗了升级，多少年的生 作品嚟自五月天，有佢哋嘅洗衣机。好啦，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嚟嘅就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屯马线一期在朝早5:45通车，特别头班车由启德站开往乌溪沙方向，百几名铁路迷见证通车的一刻，表现兴奋。在月台有简单的仪式，港铁管理层同乘客一同倒数，等候车门打开之后，百几名乘客上车，他们不时举起手机影相，又高叫好开心。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被问到今日情人节通车是否特别日子，他表示大家好开心和雀跃。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大部分铁路迷都有戴口罩，表示虽然担心疫情不能够回避，但认为有开心的日子就应该尽情投入。他又说本身不是屯马沿线的居民，但日后能够有多一条铁路线过海是好事。沙田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和一架中型货车相撞，造成一死四伤。事发在凌晨大约3:30，一架的士和一架中型货车在元和路和火炭路交界相撞，的士司机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三名乘客以及货车司机受伤。一架的士昨晚在西环失控撞栏，司机抢救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近午夜，一架的士沿蜂蜜道西行，驶至蜂蜜道和水街交界，的士男司机怀疑感到不适，的士其后失控撞栏，司机昏迷送院救治，其后被证实死亡。美国司法部加控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同美国两间子公司窃取商业秘密等16项新罪名。

亦都咧会随住雾化嘅过程咧，令到呢啲嘅叫做细菌咧浮喺个空气入边。由于翅板以及咧就翅缸之间咧就有几毫米嘅蜡隙，虽然有阵时冚咗厕所板冲水系大大咧就减少咗咧就细菌嘅污染，但系细菌仍然咧会黏附喺呢一个嘅譬如翅缸、翅板，甚至乎咧就污染我哋嘅坐厕嘅翅板、洗手盆啦、地面等等嘅位置。他们的团队就提醒了，单单是靠冲厕的时间冚上厕所板就不足以就是杜绝这些细菌散播开去的。应该就定期用稀释的漂白水，就是强烈地去到勤地地去到清洁这个厕所和厕所板。最好就是开启抽气扇以减少就是细菌。千祈不要就看少厕所马桶上面那个抽气扇。因为咧，当我哋禁制冲厕嘅时候啦，咁啊厕所咧就会造成一个好似水龙卷，有啲旋转嘅，令到空气咧就会成为咧就系、空气咧就如果你有啲 X 光机咧喺度睇住个红外线机咧，就会见到呢个马桶上面好似有一个嘅空气啊，用卷风咁样卷下卷下，啲细菌就会卷咗上嚟。如果你有一个嘅抽气扇咧，啲细菌咧就可以随住呢一个嘅气流咧，就俾抽气扇咧就带咗出去外边嘅。阿盛大嘅团队就话到啦，喺研究入边啊，发现冲刺产生嘅水珠最高可以浅到咧就系呢一个嘅一米，头先讲过啦。每一次咧就系冲刺可以产生咧就系1.4万至8万粒嘅水珠。若果呢啲嘅水箱同厕所嗰个位置咧，系厕所板嘅位置系较高嘅话咧，水珠咧就可以浅到更加高嘅位置添。嗱，我哋头先就提过啦，就系要清洁咧，就系譬如洗手盆啊呢啲啦。其实同时间咧都要清洁埋咧，就系个地板啊，或者咧就系厕所嘅墙壁。嗱，佢哋嘅研究咧就话到啦。除了就是不断用1:49去到清洁之外，1:49你就可以清洁这个的厕缸，1:99呢稀释漂白水就清洁洗手间的其他地方。建议就开着个抽气扇，开着个抽气扇的时间就可以将空气入面的细菌带走，正如我刚才所说。他们补充研究发现，开抽气扇15分钟能够减少空气入面 87% 的细菌。如果开住呢个抽气扇30分钟嘅话咧，就可以减少咧98% 嘅细菌嘅。不过咧都要注意埋咧，就系你房间啊或者呢一个嘅洗手间嘅对流啊吓，即系嗰啲正负气压嘅问题啦。总而言之咧，我哋而家就要记住啦，厕所冲厕咧就会有好多细菌同埋有好多嘅水珠弹出嚟嘅，咁啊会污染个厕所板，咁啊厕所入边咧个马桶我哋就可以用1:49去到咧就嘅漂白水咧去到清洁啦。厕所其他嘅地方，浴缸啊、洗手盆啊、地板啊、厕所嘅墙壁，我哋都可以用1:99嘅稀释漂白水咧去到清洁。而开抽气扇咧，开15分钟咧可以减少咧就系87% 嘅细菌，开够30分钟咧就可以减少98% 嘅细菌。咁啊，所以咧呢啲都系防细菌嘅措施，大家要记住啦。 家有个马桶，马桶里有个窟窿，窟窿的上面总有个小人，小人间无奈好多。每个家都有马桶，每个人都要去用，用完了以后逍遥游保证你快乐无穷。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只要一个按钮，它会冲去你所有烦忧。你要多少苦痛，你要多少失落，它会帮你去 都有马桶，每个人都要去用，用完了以后逍遥又轻松，保证你快乐无穷。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只要一个按钮，它会冲去你所有烦忧。你要多少苦痛，你要多少失落，它会帮你全部都带走。每一个马桶都是朋友，可以真心相守，一辈子你都不能没有。我的秘密太多，我的梦想太重，你会慢慢的懂，亲爱的。 呢首歌曲嚟自刘德华嘅《马桶》。今天早上继续咧有安安啊，咁啊嚟到我哋职场后花园入边，同我哋讲下有啲咩直播。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啊，继续我咧就喺呢个职场后花园入边啊，除草啊，咁啊听紧呢一个咧就系啊，翻译师安安有啲咩指令俾我先？早晨啊，安安。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你好啊。 今日虽然我哋喺。喺疫情里面直情过嘅情人节喎，非常不一样喎、 啊， 大家。 系啊， 唔知大家会买花咧？ 咁啊啱啦，呢个时候咧，大家就可以用花咧去到代表自己嘅心意。咁啊，始终嘅逆境啦，唔好 kiss 咁多住啦，送住花先啦，系唔系？ 系咁，不过今年买花可能大家都未必有心情去买，都可能会比较难买啲。 嗯， 因为其实讲得花艺师都辛苦啦，因为其实咧，你运口罩又辛苦，你运花翻嚟都辛苦啊。其实 系啊，今年真系争咁少少啊，所有气氛都 系。可能大家未必会想送花添啊，因为难揾啦。一来你又揾边个送货，系咪送货又难？咁不如大家试下转下送下植物啦。 系啦，种下植物。喂，有啲乜嘢植物啊？啱啦。送俾人得嚟咧，又可以表示心意，情人节啊嘛，但系又可以帮得到佢抗疫嘅，喂，咁啊真系得噶，有冇呢一类型嘅嘢噶？ 嗱，植物咧，可能咧个样子，点都人哋传我哋传统咧都系，哎呀，摘花好似劲啲咁样，咁、 啊、 但系其实植物你用个心意啦，或者你自己包得佢靓少少咯，其实都可以嘅、 嗯， 其实所有都系啲 packing 嘅嘢嚟嘅啫。 系， 咁我哋讲下民族啦，民族其实以前我哋未讲过，竟然我发现， 啊、民族竟然未讲过。 系民族，你唔好以为系过年嗰啲支族、哦 啊。 我俾咗张相你睇， 民族咧， 系啊，其实好似咧片咧系羽毛咁样嘅。 佢系一大片，但系全部都系用叶堆砌出嚟，好似一大片咁嘅嘢咁样噶嘛。 系啊，好幼嘅叶片啦，好轻柔啦。咁其实佢系点解会叫民族呢？因为其实佢咧系有喺嗰支枝嘅。枝与枝之间其实好似竹咁样，佢个枝劲，咁、但系其实佢又好轻柔嘅叶，咁、 哦、 所以 即系民族其实唔系竹嚟噶， 唔系竹，绝对唔系、 哦。哇，佢个名咁样去到欺骗人嘅，情人节佢竟然有咁嘅名，系咪欺骗骗子嚟嘅？骗咗人哋嘅心。 一听民族，哎呀，系咪一碌碌竹嗰啲咁样咧？即系好借嗰啲咁样，其实唔系，其实一片叶嚟嘅。不过佢你竹咧，你知竹与竹之间咪有啲。折嘅，咁好似借嗰啲咁样嘅，咁其实个民族咧就系啲好软弱嘅一啲羽毛啦，咁但系中间有啲枝节，咁所以我哋叫民族咯，好文静嘅。咁、哦、其实如果你话情人节，咁你咪 包條絲帶咯，其實都好簡單嘅。 係， 但 有啲咩？ 主要係因為佢抗疫啊，可以。 係，咦？咪先，我首先問咗先，如果送嘅話咧，我哋應該點樣去到即係包絲帶啦？點樣俾個絲帶佢，令到佢覺得即係摸起上嚟真係靚好多咧？ 咁呢啲就唔會包喺個民族嗰度啦，因為佢太軟弱啦。咁通常包喺個盤度咯。 哦， 要揾個靚啲嘅盤咯，或者你揾個盤之後再喺外邊揾紙盒咯，好唔環保地。但係呢個時候唔使，主要係你嘅表達、你嘅心意同埋你嗰個點樣係演繹啦。其實個包裝喺呢一個世代已經唔重要，尤其喺抗疫嘅時候，大家都係行埋個心啦。咁佢嗱，你都其實呢個民族咧，一樣嘢可以吸收。即系吸咗你嗰啲二氧化碳同埋氯气啊，嗰啲空气里边有毒嘅物质嘅。咁、另外咧，佢系分泌咗一种清香出嚟嘅，少少幽幽的。 啊、 我哋都闻到，可能系啲蜜蜂啊、蝴蝶嗰啲会特别闻到。你知道我哋嘅嗅觉唔同啦、啊。 我就啱想问你，其实我真系民族我都见过，但系我真系唔知道原来佢有味嘅、啊。 有阵时候味道强同埋弱咧，都系睇唔同嘅生物去感受。其实佢系有呢种味，系大自然可能感受到，但我哋人类未必感受到。但可能我感受到，你又感受唔到，因为我特别个鼻敏感嘅。 系哦，即系你，即系嗱，你嗰只敏感咧，系打黑字嗰只敏感啊 吓？系 sensitive 嗰种啊。 系啦。对于 气味个触觉系好嘛，人哋闻唔到嘅嘢咧，我系闻到嘅，真系嘅，系啦。咁佢就可以杀死空空中嘅细菌啊，净化空气。咁、呢个系二氧化化硫啊，所有嗰啲细菌啊，其实你吸得多咧，分泌嗰啲嘢咧系可以杀咗空气里边嘅细菌啦、啊，令到你减少感冒啊、喉咙痛啊呢啲。佢、本身个身体咧，如果少咗机会有疾病嘅话咧，咁咪抗疫嘅能力就会高啲、我见啲朋友都食嗰啲维他命啊，而家因为就 系、 你净系戴口罩冇，你自己个人都要强壮先可以抵抗、 其实咧，做多啲运动，增强翻我哋自己嘅肌肉咧，都可以令到我哋这个抵抗力咧可以加强嘅。 系啊，嗱，情人节啊嘛，咁你梗系希望同你嘅情人即系一路去过咗呢、这个疫情之后咧，继续一齐，咁所以大家都有健康嘅身体嘅。咁点养护佢啦？其实咧呢、这个物质可以摆喺室内，可以摆喺室内。咁摆喺室内嘅时候咧，好多人话：哎呀，点解佢会变黄或者唔长大？系因为你室内都要睇下你摆咩地方、一定要摆窗边，佢冇阳光系唔得嘅。 但系太多嘅阳光，佢系咪有唔得嘅先？ 都是是啊，最好就是其实最好买两盆。即是如果你成日话成日想见到佢买两盆就可以点讲呢一盆呢就摆喺嗰个窗边度啦，咁一盆就摆喺即係室内啦，即係摆室外一盆摆室内啦，咁就可以交替啦。另外仲要点解係需要係要有阳光面目你就唔好摆喺嗰个阴睡房唔好啦，你摆喺通常民族摆边呢摆书房嘅。 摆书房。 窗边，咁佢吸收到阳光嘅，咁要太猛烈咧就会窿啦，冇嘅时候咧就会黄。你唔见啲植物咧喺某啲情况之下啲叶无啦啦变黄，咁 系 觉得佢老咗啦、 啊。 其实就唔系噶，因为佢少阳光，你吸收翻阳光咧，佢变翻绿。 哎呀，我有阵时咧见到啲植物咧，佢哋真系黄咗啦，但系佢哋咧唔系啊，佢哋就唔系少阳光啊，佢哋太多阳光啊。 会啊，会都会啊，其实拿捏得好好，尤其啲咁弱弱的嘅，即系咁薄嘅叶咧，特别要拿捏得好啲咯。同埋佢都中意湿润，咁呢两日嘅天气就啱啦，好潮湿呢两日，咁佢中意湿润嘅天气嘅，咁温度亦都好啱我哋，因为佢15至25呢几日都要徘徊18、19度。 诶、下个礼拜一啊，仲冻啲添啊！ 嗱，下个礼拜一嘅时候咧，就唔 冻冻啲会唔会系咧？冻啲会唔会佢会又冷亲又感亲啊？跟住佢又。 呢一隻民族咧就係、因為其實好多地方都有人種，唔係淨香港咯。佢温度咧係唔可以低過5度嘅啫，咁、所以香港絕對係冇問題嘅，擺室外都冇問題。 香港驚太熱啫，夏天嘅時候。 係啊，但係都唔會嘅。太熱嗰陣時咧，真係要揾嘢遮陰佢啦。咁、所以前時我覺得咧，露台都揾啲嘢去遮陰嘅。咁、其實佢觀賞價值都好高喎。咁所以即係擺喺度嘅時候，其實有少少日本風，我哋覺唔覺得？ 呢、這個肯定係，這個肯定係日本風嘅。即係如果佢譬如民宿側邊擺啲民房四寶喺度，咁你個 office 啊，或者你自己工作嘅空間咧，那個感覺都即刻舒卷咗咪好多。 系啊，嗱，除咗我唔系到呢个花艺师买啊，嘅未必一定要需要买花束啦。譬如呢、這个你可以摆喺台面，咁你一年咧就全年都可以见到佢嘛。如果你买花束咧，可能有机会即系可以见得两个礼拜咁样。咁、你买呢个就可以，哇！你全年都可以，我对抗疫情完咗之后咧，呢盆就仲喺度，咁大家一齐又可以继续， 系咪？ 咁係 啊，咁啊嗱噴水咧，嗱有陣時話唔好噴，即係小心啲噴啦，除噴熱面都要噴下嘅呢、這個， 係 熱面啦，同埋泥都要噴。 係佢嘅熱面好易噴啫，離遠少少咁啊， 冇錯， 水嗰啲噴霧式噴落就得啦。 系啦，好叻！我啱想讲就系话，其实水壶咧都有研究嘅，咁有啲你公园见到嗰啲就开到个水喉啡啦，咁呢个就唔可以开水喉啡嘅，但系你有你嗰啲而家水壶其实都有教，好简单，基本嘢嚟嘅啫， 扭嘅啫嘛， 开系啦，扭你就拣喷雾嗰个啦，你其实喷泥咧就要喷劲啲嘅，就要教好似水喉嗰、那个咧， 喷泥要喷劲嘅，呢、這个真系唔知喎。 其实个花盆咧喷泥都系要喷多啲嘅，香港好干啊，干燥。咁空气湿度，空气就湿度，唔知啲泥咧就好干嘅。我屋企啲花盆日日都要淋好多水，唔可以净系用呢个喷壶去喷，我系净用个兜去倒啲水落去嘅。你自己摸到嗰啲泥系入边系落唔到去，好干嘅。咁、面就好似你话斋喷雾咁样喷咯。 咁就可以令到佢咧就啲灰尘啊或者各样嘢咧就吸收得好啲啦，啲水又吸收得好啲啦。 系啦，嗱，唔可以淋太多水，太多水又会发黄嘅个叶，所以其实一啲咁好似我咁瘦弱嘅嘅叶咧，其实真系要好咁样打理，就系话自己拿捏得好啲啦，唔好喷咁多，唔好咁少，唔好咁少，唔好太少，就唔可以太多咯。 系识得分噶啦， 俾啲爱心去咯，咁你又可以个人又可以分散注意力咯。喺抗疫期间， 啱啊啱啊，咁啊抗疫期间咧最紧要即系譬如特别今日系情人节啦，都要开开心心， 系啊， 浪漫啲咁样。 大家唔好意志咁消沉啊，因为喺啲抗疫嘅期间咧，我个好好嘅女朋友今日就结婚添啊，仲 哦系啊， 所以系啊，咁所以我都喺度祝福佢即系结婚有啲咩祝福我都唔知嘅。 结婚梗系好多人祝福啦，百年好合啊，共偕连理啦，系咪？ 唔好先就甜甜蜜蜜啦，大家一齐对抗呢个疫情，咁好快就会过去，好天就会嚟， 系啦， 好快冇事，大家 即系正如而家就算呢几日阴天都好啦，下个礼拜都会放晴嘅，系咪？ 冇错冇错， 好啦，唔该晒，唔该晒，安伦，拜拜。 啊，安安个朋友好嘢，可以拣到今日结婚，情人节结婚啊。 And my heart burdened m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y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早晨啊，各位听众，7:07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仲有阿 O 喺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2月14日， 嗯， 记得送礼物啊， 系啊， 情人节礼物一篮啊吓， 嗯， 咁啊呢男子嘅情人节礼物包括咩咧？ 花 啊，唔系，今时今日唔系，口罩两盒，厕纸两条。漂白水漂白水一支，消毒药水一支，酒精搓手液两支，消毒纸巾五包，买齐所有嘢咧，贵过一扎花同埋咧食大餐噶啦。咁你送晒呢几样嘢，你可以同你嘅情人讲：，哇，今时今日，你知唔知每一样嘢都系价值连城，一扎难求，一支酒精搓手液咧都要成50-60元，真系贵过一扎花咁样。咁估计你嘅情人都会体谅。而且会好爱你，仲会啜你一啖添。 哇！啜一啖都有啲惊喎，而家 系咪啊？即系储住先咯，好似 飞吻先咯， 全接宝咁样，全接宝都系储住啲kiss 嘅， 都话啦， 叫做印仔先系咪？ 呢、這个时候咧，最好系做单眼佬，单眼单眼单眼搞掂， 系 Nick Fury 咁样，好似复仇者联盟入边 单眼 系嘛？啊，单眼都。希望可以表達到一個感情嘅流露啦。咁你話喂情人節真係唔出街喎，喺屋企煮下嘢食喎，咁都揾嚟咧一個簡單嘅食譜啦。咁呢個食譜10分鐘嘅啫，唔係我教名廚 Gordon Ramsay 教你煮大蝦意粉啊嚇。咁啊短短地嗱煮都係用10分鐘，所以我用4分鐘嚟同大家讲。 咁快可以 点样可以做到呢个大蝦意粉？係啊，係 Gordon Ramsay 讲嘅10分鐘嘅出色嘅大蝦意粉。准备好未？准备好教你啦。Step 1就係我哋呢首先要煲好一煲呢滚水，放 1.14L 嘅煲入面啦。放入一个 1.14L 嘅煲入面。咁煲呢就记得唔好太大喎。要加少少盐，然后呢冚盖。等啲水咧滚好，然后咧开中火啊，烧个煎 pan 可以咧加一壳咧橄榄油落去。Step three 啦吓，做一啲事前嘅准备啦，可以咧将啲小嘅。 Step two 嘅 咩啊 ？Step two 咧 ？Step two 就系头先咯，就系话开个镬，唔系嗱，你开两边，第一个咧开个煲，煲咧我嚟煲意粉嘅，煲水嘅，咁你嗰个加咗水啦，就喺 1.14L 嘅煲入边啦。Step two 咧就系喺个镬仔嗰度，因为大虾意粉啊嘛，咁啲虾要煎过先啦，系咪先？咁咧，所以咧你个镬咧要开中火，烧红个镬，跟住咧加一 转中火 汤匙嘅呢个咧橄榄油落去，咁你。因为你要10分鐘做到嘛，所以咧你两边要并驾齐驱啦。咁做好咗一啲准备功夫咧，就可以咧将一啲小洋葱切粒啦。咁Gordon Ramsay 话咧，小洋葱咧会教咧洋葱啊就更加香甜嘅，而且容易消化啊咁样。至于咧蒜蓉方面咧，就要用多少少时间啊咁样。咁但系你话喂系咪要切粒啊咁样？最快嘅方法系咩咧？用刨芝士嗰个刨蒜头咧，出嚟嘅效果咧都系一样嘅。 系、哦、啊系啊。 咁你可以咧省却咗好多嘅时间。 你以为厨房嗰啲 系啦， 同你切葱花真系 系啦， 真系咁辛苦同你 去。唔系，即系如果你要赢嘅，咁咪白白白白白咯，即系喺度攞个砧板喺度切咯。 明明有啲机抌炸葱去搞搞搞搞搞。 系啦，如果你要快嘅，咁又要用刨芝士嗰个刨咁嗰啲蒜蓉就会出嚟啦。好啦，哇咁快去到 step four 咯，之后就可以加一汤匙嘅白酒咧，喺个煎 pan 嗰度，咁样咧，除咗可以清洁个煎 pan 之外咧，仲可以有啊收汁嘅效果嘅。咁之后就加自己嘅中意嘅香料啦，譬如柠檬皮啊，少少辣椒碎啊等等嘅咁样。如果你中意咧，仲可以加啲罗勒叶落去嘅。咁之后就再放高汤啦。咁高汤咧可以拣鱼汤啦、菜汤同埋鸡汤，记得唔好放咁多啊。酱汁咧，头先系煮个酱汁啫。酱汁煮好之后咧，就可以咧转翻细火啦，俾佢咧保持温度。呢个时候咧就攞出重头戏啦，意粉大虾，唔系大虾意粉，大虾先系主角，系咪先？大虾咧就要用适当嘅盐同埋黑椒粒咧腌好佢，跟住咧就放落隻镬嗰度煎，跟住咧系时候煮意粉啦。煮意粉咧。如果你掌控到时间咧，靓仔嘅话咧，3-5分鐘就可以攞去隔水噶啦。咁你一定会听过一啲坊间嘅传闻话咧，意粉咧，喂要弹牙一啲咧，你听过有点样嘅做法嘅？其实 点样啊？ 就系、是、过一过 冷河啊， 过一过冷河， 即系同乌冬一样咯。 系啦，落冰咁样过冷河啦。其实呢个说法咧系有啲谬误嘅。如果 你的意粉是靓啦。坊间都好多手做的意粉啦吓，咁唔系买到五蚊十蚊咁平嗰啲啦，即系有阵时超级市场有啲意粉十蚊五蚊咁嗰啲。 有咩？ 有啊有啊，真系诶有啊有啊。 系咩？ 得闲话你听，有啲好平嘅，咁但系有啲真系贵少少嘅，嗰啲就叫做鲜意粉咧，因为佢系真空包装嘅，而且系人手 handmade 咁样做出嚟嘅，咁嗰个造价会贵少少，一包可能咧讲紧。有五個麵餅咁樣啦，五個意大利粉嘅麵餅咁樣，都講緊$80咁樣嘅。咁但係值得嘅，因為咧你唔需要做過冷河嘅工序咧，佢本身咧啲意粉已經可以好彈牙噶啦。好啦，做曬頭先以上咁多個 step 咧，喺十分鐘之內啦。啊，如果你唔得嘅話，十一二分鐘都搞得掂啦。大蝦意粉咧就可以上台啦。 哦，咁啊靚啦，咁啊放啲花瓣上面啦。 係啦，地獄廚神果然係堅啊嚇！咁啊，十分钟快靓正，咁啊，整碟意粉俾你中意嘅情人食啊！唔知系咪你今日嘅今晚嘅情人节晚餐咧？ 未谂嘅话，而家教咗你啦， 好啊， 加油！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就係早上7:14，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又話 Toby 喺度，早晨 Toby，Toby 早晨， 早晨啊，早晨小白， 系你好啊， 好啊，先讲交通啊，今日比较多少少嘢嘅， 请讲。 喺元和路啊，去翻沙田大会堂方向啦，跟住火炭路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一带车多。就喺元和路去翻沙田大会堂啦，跟住火炭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噶。喺大围美田路咧就有爆水管嘅，去大围站啦。近住香粉寮街嘅慢线咧就封闭嘅，咁喺大埔嘅广福道咧都有爆水管噶。来回方向近住运头街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咁另外今日咧屯马线一期就正式开通啦，马鞍山线咧将会贯穿乌溪沙至到启德站，咁系会增设啦险径、钻石山啦同埋启德呢三个新车站嘅。系啦，就 系 咁啦。 系咁啊，今日屯马线系咪开通啊？吓？ 系啊， 系啊，咁啊，系啦，咁琴日都听到咧，港铁嘅啲高层话咧，应该理论上咧就冇今次就冇咁多铁道迷咧去迎来头班车啊，或者喺个车站参观住，因为近排都系叫做疫症相对严重啲啦，咁啊啲铁道迷都冇追车追得咁多字嘅估计啊吓咁样。 今朝睇新闻都见到有喎，系咯，有不过系真系少少咯。咁然后有啲人话好兴奋咁样。 系啊，之前我记得对上一次，譬如通西铁啊或者通马铁嘅时候，哇，真系有为数咧，成100人嘅民众咧，真系要等住搭嗰个头班车，跟住又会影相啊，又会有少少。好興奮啊，跳下跳下，彈下彈下咁樣嗰、那個放味出嚟噶嘛，咁啊好啊，有新嘅車站咁舒緩下交通啦，希望真 係。係啊，係啦。 咁啊 ，Toby 唔該曬你，咁啊情人節今日一個人過定兩個人過啊？ 一個人就唔夠你哋咁開心。 哦，唔好咁講，一個人過都可以好開心噶，知唔知啊？ 嚇， 係啊，正所謂2月14顛沛流離，係咪先？希望你就唔係其中顛沛流離嗰一位咧，好唔好啊？ 哦，好啦，希望都唔係曲折離奇啦。 係啦，好啦，唔該你 ，Toby， 拜拜， 拜拜， 呢一個嘅屯馬線嘅啟德站，我都幾想去望一望， 係咪啊？ 去 一陣放工去望一望， 八卦去望一望， 及一及佢。 系啦，好天气方面都要望一望啦。有阿 Barbie 喺度，早晨啊， 系 Barbie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啊，系出边嘅天气点啊？ 哇，出边嘅天气今日真系麻麻地啊！嗱、我而家即系呢一个位置咧就落住雨嘅，咁而且咧今日即系望见啲远方嘅景咧，就觉得真系都几大雾啊吓，即系完全系蒙查查一片啊！初时我都谂啦，到底系因为大雨到蒙查查啊，定还是真系有啲雾咧咁？咁啊望下啲山头啊、山顶啊嗰啲位置咧，咁就见到咧其实就真系睇唔清楚啲远景嘅，又系加咗个 filter 咁样嘅感觉啦吓。咁啊最主要咧今日其实咧就。依家都幾大雨啊！其實我而家喺沙田區啦，咁啊見到即係車路啊或者行人路其實都濕得好緊要，同埋都幾跣啊！我今朝早行過嘅時候都好小心啊， 小心。 咁啊，我而家企咗喺側邊嗰啲瓦遮頭位置，見到啲人咧就都謹慎地慢駛啦，啲駕駛人士，同埋啲人咧都叻嘅，都係行得慢啲。咁同埋而家咧其實。 呢、這個鐘數咧，就其實都冇乜人啫，喺個街度，可能始終即係近排又唔使翻學啦，咁跟住又翻工嘅人次咧，都明顯地覺得係少咗嘅。 嗯， 咁所以即係路面交通啦，或者係行人咧都唔多。咁啊，呢啲天氣咧，其實就真係我自己覺得都舒服嘅，因為其實係清涼嘅而家呢一種感覺。 嗯， 加埋咧，你有雨水咧，如果咧淋咗啲樹啊嗰啲咧，其實會有陣清新嘅味咧飄過㗎。係。咁所以其實咧，係啊，你會聞到有陣都幾 fresh 嘅，幾清爽嘅 草青味嗰啲啊。 係係，又未去到草青啦，但係有種。即係覺得硬係有一種好清新嘅感覺， 自然風嘅感係自然嘅大自然嘅氣味啦。 係啊，咁雖然咧有時即係女士們啦，特別係嚇落雨可能都有少少覺得麻煩嘅，又要拎多把遮啦咁。但係咧有時好過不便諗啦，就係其實就會令到你個天氣咧就涼爽啲。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咧落完雨咧個地下又乾淨啲，咁、啊希望即係OK 啦，向好過不便諗咯，所有嘢都 啱啦。咁男士啊，今日記住帶遮啊，女仔咧就可以借啲衣唔帶遮。喂， 係 唔記得帶遮啊 ，B B 咁係嘛？ 咁就兩個人擔一把遮啦。 係啦，咁男仔。就唔好縮骨啦，就唔好攞縮骨遮啊嘛，系咪先？攞把大啲嘅遮咁啊，遮埋另外嗰半啦。好啦，唔该晒 ，Barbie。一阵间见啦吓，一阵间电话度就再见啦，唔该晒啊。大致多云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咧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咁啊，所以头先 Barbie 都话沙田区嗰度咧都有啲雨啊。咁啊，下午雨势咧就会慢慢减弱啦，最高嘅气温会到21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咁啊，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啊，咁啊间中有雨，星期日天气咧就显著转冷。下周初至到中期都系持续寒冷噶。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嘅9点钟，系时候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讲下啲环保嘅议题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 近排咧，相信你都应该会咧，同好多香港市民一样咧，都会多咗打扫同埋清洁自己间屋。 系啊，即系近日疫情持续啦，咁大家都多咗讲究卫生，好勤力咁样话要帮屋企消毒啊、清洁啊。咁大家都见到话超市、药房嗰啲嘅消毒用品咧，都俾人抢购一空，好似漂白水咁。咁咧，我想讲讲漂白水嘅环境问题。咁咧，嗱，漂白水的确系嘅。平嘅同埋有效嘅家居清洁消毒剂，咁佢除污啦、杀毛菌啦，甚至咧可以杀死一啲比较危险嘅细菌，包括一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三门氏菌等等。但系咧，我都想讲咧，其实漂白水咧系其中一种对人类健康最有害嘅消毒剂嚟嘅。咁佢尤其咧会影响人嘅呼吸系统啦。同埋我都相信你都聽過咧，有啲細路仔咧，或者有啲人咧，佢哋會患上一啲叫蠶豆症。 係啊係啊，聽過。 係啦，咁漂白水咧係的確係對呢啲嘅病人咧係有影響嘅，咁甚至個影響都幾嚴重嘅添。咁同埋另外咧，漂白水咧會危害水中生物同埋環境啊生態嘅。咁所以喺其實外國咧嚟講咧，已經有好多嘅一啲比較環保嘅替代品噶。咁香港咧亦都開始即係幾年前亦都流行呢啲嘅環保嘅替代品啦，嚟到去代替呢啲漂白水嘅。咁最主要如果即係聽眾係想揾呢啲嘅產品咧，真係要花多少少功夫。咁美國咧嘅環境保護署咧，其實都有推介一啲比較環保嘅產品嘅。咁就要揾下到底香港係邊度得買咯。 咁但係講緊呢一啲環保產品咧，係咪都係類似一啲清潔劑咁樣嘅？即係都係液體嚟嘅，可以倒出嚟溝水咁樣去用嘅咧？ 冇錯，其實都係呢一啲嘅清潔劑，但係咧佢哋嘅成分咧就冇用一啲咁強烈嘅化學物質，因為咧其實講真啦，啲化學物質即係我哋所講嘅殺菌劑啊，或者係一啲殺死病毒嘅嘢啦，好多時候咧呢啲嘢咧係無分別咁樣去影響所有嘅生物嘅，咁細菌啊、病毒一啲咁細微嘅生物咧，固然遇到呢啲嘅殺菌清潔劑咧就會死啦，咁但係人類啊或者草物咧。其實都會被呢啲嘅殺菌清潔劑影響㗎， 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係盡量咧都避得就避啦。嗱，咁另外今日咧，其實都想同大家講講咧。清潔同埋一個殺菌消毒嘅概念，因為咧其實正常嚟講咧，我哋要做嘅咧就係清潔家居咧就夠噶啦。 係。 咁清潔家居即係你揾一啲番鹼啦、水啦嚟到去抹一啲嘅牆壁表面啊、地板等等。咁呢個擦洗呢一個動作咧，其實咧最主要係破壞細菌同病毒。滋生嗰個溫床啊，即係嗰啲瓷磚嗰啲黑色嗰啲嘢啊，或者地下黏黏地嗰啲，其實嗰啲地方咧會滋生細菌。咁如果我哋真係可以捽走呢啲咧，再加上我哋用番鹼水、用清水去到清曬呢啲嘅菌，將佢哋沖咗入水渠入邊，屋企嘅細菌數目咧其實就會減低，連唔需要話我要殺曬佢哋嘅。 係。 咁所以咧，下次咧你即係清潔家居嘅時候咧。想一想你到底是要清洁啊还是真的想说 我要杀过他们片甲不留。那好啊，如果你真的忍不得，我好怕我好怕我真的要杀他们的。 嗯、 那都用一些毒性最少生物降解度最高的消毒产品呢其实是比较好的。那另外提到啊消毒产品那其实除了化学剂去超市买之外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用醋啦酒精啦，咁甚至梳打粉溝水咧，其實都有一個温和嘅殺菌作用嘅。咁同埋即係醋同埋梳打粉都比較平啦，咁我都會比較推介嘅。 嗯，嗱，咁我頭先聽阿 Kate 講咧，啲環保啲嘅清潔劑咧，因為嗰啲成分咧係冇漂白水啊咁多嘅對人體有害嘅物質啦。咁如果真係我哋而家要長期咁樣咧對抗呢個病菌啊，咁恐怕咧真係用呢一啲嘅清潔劑咧都要用上一段。长嘅时间，其实咧有冇啲方法咧系比较环保啲，或者咧系可以用啲比较日常啲，都会接触得到嘅物品咧嚟到帮手去做到清洁嘅咧？ 其实咧，外国咧好多人咧，佢哋喺抹屋企拖地啊，或者都系抹墙嗰阵时咧，佢哋都会加入一啲梳打粉嘅，咁有啲会用醋啦，咁两种都头先所讲有一啲嘅消毒嘅作用啦。另外咧，梳打粉咧，其实咧佢仲可以令到一啲黑啲黃啲嘅嘢咧變白嘅喎，咁所以譬如話用嚟係清潔瓷磚啊，尤其我哋香港咧啲廚房或者廁所好多時候都有瓷磚，瓷磚中間咧有啲黑色嘅污垢， 係 呢啲嘢咧清咗佢咧，其實就可以阻止好多細菌同病毒嘅滋生，咁真係真真正正你洗咗嗰層嘢咧。冲走佢，冲落水渠道，其实啲细菌系会洗走咗噶。 嗯，咁啊，如果要长效清洁又环保咧，就真系不妨仿效下 Kate 头先教我哋嘅呢一啲方法啦。 系啦，冇错啦。咁另外咧，最后都想提一提啦。一讲到疫症蔓延咧，香港都好多人会谂起嗰条 U 型嘅隔水器。 系啊， 系啊。咁记住香港大学感染同埋传染病中心总监阿何伯良医生咧都讲过。倒清水入去咧就得噶啦，因为咧本身嗰个 U 型滤水器咧，佢有层水咧，呢层水咧已经可以阻隔一啲病菌啦，或者病毒入咗去你哋屋企嘅，而唔使真系用漂白水咯，因为嗰层水咧其实就好似一个屏障啊，挡住唔俾佢入。 系， 其实就唔需要杀死咗佢，因为你杀死佢嘅时候，好多时候都会连环境都会破坏埋嘅。 嗯，系咯， 所以。系啦，无需要漂白水啦，倒入清水，每一日倒入清水，令到个 U 型储水器咧，储水已经可以帮助预防病毒散播噶啦。 我谂香港人真系太惊啊，所以咧就所有嘢都希望加翻啲清洁剂啊、漂白水啊，咁样咧就可以杀菌加消毒啊。咁不过其实咧，了解清楚啦，睇清楚自己周边嘅一啲资讯啦，知道有啲乜嘢咧嘅方法就已经可以噶啦，就已经适合噶啦，就唔需要做太多。咁啊，既对自己咧，头先好似阿 Kate 讲到啦，对人体都唔好，对呼吸系统又唔好，对个环境更加系长效，同埋咧冇得翻转头啊。都希望可以喺保持自己个人卫生同埋家居清洁嘅同时，亦都注意到环保啦。好啦，今日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嗯，下次再倾过啦，大家都要小心身体啊。 晨光大学， 做不了医生，也想要救人。爆炸新闻又多几个生成论，

瑞安话，世卫特别小组嘅其他成员将会喺周末抵达中国，调查病毒爆发嘅中心地区。不过有外交界人士同专家忧虑，中国唔愿意接受世卫专家小组实地提供帮助，指出现时仍然未见到专家组对疫情带嚟实质嘅作用，对此感到不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午雨势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周初至到中期持续寒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9点。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喺元和路去翻沙田大会堂方向啦，近住火炭路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啦，就系元和路去翻沙田大会堂方向啊，近住火炭路有交通意外噶，经过小心。咁喺大围嘅美田路咧有爆水管噶，去大围站方向近住香粉寮街嘅慢线咧就封闭噶。咁喺大埔嘅广福道咧都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运头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咁今日屯马线一期就开通啦，马鞍山线将会贯通乌溪沙至到启德噶。咁三个新车站啦，包括显径、钻石山扩建部分啦，同埋启德站噶。隧道方面，咁而家各区隧道咧交通正常噶。咁喺路面啦，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慢车噶。咁最后提提大家啦，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噶，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哇！情人节你都嫌弃，我送啲嘢俾你 relax 啊！ 魔鬼 Eric， 你送咩俾我啊？ 吸啖大麻就会令到你好轻松噶啦。 我知啊，仲会产生幻觉、抑郁、集中力减弱、记忆力同埋判断力受损啊嘛，同埋好容易激动噶。 诶，你点知噶？ 食大麻有咁多害处，我系唔会上当噶。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嘅情人节。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我觉得佢系曳得好好玩嘅，同埋啊，我觉得好羡慕嘅，知自己做紧咩咯。即系虽然即系又有空间曳，又可以有目标嘅个人。 Hello， 我系希彤，今年嘅女新人。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朱海婷、 阿欧、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有国际新事嘅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今日咧想讲一个咧世界一，系、咁世界一呢三个字，大家即时会联想起日本啦、苹果啦，或者即系你知道日本通常嗰样嘢系最劲嘅话，佢就会话世界一啊，或者世界最劲咁样啦。咁今日咧要讲咧长寿嘅秘诀，咁啊日本咧平均寿命咧一向都系排喺全球最前列嘅位置嘅。啊，咁啊一位咧老翁啦，咁啊呢位老翁咧已经112岁噶啦，344天啦吓。咁啊呢位叔叔啊，唔系应该叫伯伯啦，呢位伯伯咧就叫做咧道边智哲，系啦。咁啊，我哋姑且叫佢哲仔先。 嗯，道边神咯， 系道边神啦， 人哋都一把年纪啦。 系正所谓， 唔好叫佢哲仔啦， 老人成世蚊啊嘛，系咪先？ 道边神啦， 系好啦，道边神，道边神咧就获得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咧，认为咧系世界最年长嘅男性啦，所以咧佢就拥有呢个世界一啊，即系最长寿嘅美誉。 有冇话佢系日本边度人啊？ 哦。佢係喺應該係讀新息縣啊，係咪啊？ 係 啦，新息縣係啦。咁 clarify 呢個咁道邊智哲咧就係繼北海道嘅男士啦，叫野中正造咧，就係上個月咧就離開咗呢個世界啦。咁啊113歲嘅，咁所以就道邊神咧就接棒成為咗咧現今嘅世界一，即係最長壽嘅男士啦，咁啊，根據呢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就認為啊嚇咁樣，咁啊睇下佢嘅生活秘訣係點，可以令到我哋咧延年益壽啊嘛啊情人節啊，即係2月14咁浪漫嘅日子咧，就最好講呢啲啊，因為咧好好咁樣咧叫做咧對自己好啲咧，其實咧都令到你身邊嘅人咧減輕咗一啲壓力嘅。嗱，你諗下自己係健康嘅。你有時間咧都可以照顧下身邊嘅人啦。咁、但係自己都哇搞到你咁 hea 嘅， 一頭煙 係咧頭煙嘅。哇！朝早又要覆診，晏晝要食藥，夜晚黑咧又要唔知做啲咩治療嘅話，根本你都冇時間浪漫，冇時間拍拖，冇、時間相處。 你突然間講起覆診咧，即係日本嗰啲醫務所咧， 係 佢哋寫嗰啲對唔住寫嗰啲出生年月日咧，佢哋就未必淨係寫西曆嘅， 係 佢哋都仲係好多時咧會寫，譬如你係生於，譬如而家你而家出世就寫令和啦， 係 之前咧就寫平成啦，再之前你係寫超和啦， 係 咁佢哋咧有啲叫做網上面啲人話咧，其實見到有啲醫療版咧，即係填寫個人資料嗰啲咧，會寫到名字啊、大症啊咁樣。跟住有啲又即係好犀利㗎啦咁樣。 嗱，小白講得好啱啊！嗱，呢個道邊神咧喺1907年咧3月5日出世嘅，係屋企嘅長子啦。咁咧曾經喺日治時期啊，呢個台灣嘅明治廠嘅製糖廠嗰度工作，跟住咧就之後翻去日本生活啦，娶老婆咁樣啦。咁啊一路咧做呢個農業辦公室咧，就直到退休嘅。道邊神咧退休之後咧就喺屋企咧。啊，种下啲水果啊、蔬菜啊，平时咧就中意玩下啲盆景啊咁样嘅、 农务似乎系长寿秘诀之一、 我估其中一个真系可能系大家落下田啊，种下水果啊，食翻自己种出嚟嘅蔬菜啊，咁样 多啲大自然啊， 系啦。咁我睇翻咧道边神咧，所有习惯都系好嘅，唯独一个咧，大家觉得喂得唔得噶咁样啊？佢又得、道边神系最中意咩？因为可能佢做过呢个糖果厂啊，佢好中意食糖，系超级中意食糖啊！特别咧系除咗糖之外咧，佢其他甜品嗰啲全部食咩奶油布甸啊、朱古力啊，全部咧、都不停摆入口嗰度啊！ 道边神都几靠牙医 嘅，系啊！道边神，你睇下个口咧，佢已经得翻几只牙齿嘅啫，系啊！咁要甩嘅牙咧都已经甩晒啦，但系佢仍然咧食一啲无需。太多咀嚼嘅甜品，頭先講過啦，即係譬如布甸啊等等咁樣。平時咧就堅持鍛鍊身體，練習書法。所以 書法 你見到啲有氣度嘅人，同埋咧叫做有品位嘅人咧，通常都中意寫下大字咁樣喎。係啊， 我第日冇嘢做都求其揾啲字寫下先。 係啊，咁因為 點都寫下， 因為日本嘅書法其實都出名嘅。有陣時睇啲日劇咧，有啲書法大師咧都。 哇，即係大筆一揮咧，都雄運有勁 嘅，出名啦，直頭去啲重要嘅地方咧去食飯啦。 嗯， 其實佢哋都仲係咧會留存住用毛筆喺個 reception 嗰個位咧、哦、留有自己嘅名字嘅。我都去過某一啲嘅，對唔住，去過某一啲嘅叫做飯局咧，係需要用毛筆寫自己個名 字。哦，嗰下我真係覺得咁樣係咪？好似平時大家去飲嘅時候喺門口留個名字， 即係平時你去飲你都係用嗰啲簽名筆啫。 係係， 哇！你用毛筆喎、我嗰下真係滴汗， 緊張係嘛？要寫得靚首先係嘛？ 幾十年冇寫過毛筆字啦，一寫嘅時候。唉， 同埋毛筆字咧，佢要吊手啊嘛，你唔可以枕手咁样写噶嘛， 啊、 即系吊住咁写咧，真系要用啲内劲咁样。 好彩， 我自己都觉得。 好彩同我同行嘅咧，有日本人啦，有香港人啦咁样。 系， 好彩 啲香港人都系写得核突， 唔系，系大家手指都麻麻地，咁啊变咗咧就冇咁难睇咯，自己嗰个名字就 冇咁突出啦，冇咁突出啦， 因为个个都写到好似啱啱学毛筆字咁样。 哦，咁都几好，系啊，咁啊。睇埋道邊省啦，哇！佢除咗練習書法咧，又會經常咧做下嗰啲數學題啊，玩下嗰啲數讀嗰啲啊。 哦，係喎，喂，數讀我聽好多人講咧， 係啦， 好多人講就係話其實真係可以好啲訓練你個老公，唔係老公訓練你嗰、那個 訓練個老公啦。 今日24， 俾一沓嘢佢，玩曬啲數讀先好， 訓練 先好瞓覺咁樣。 訓練嗰個腦筋啊， 係啊，腦筋係啊， 係啊，我成日聽好多人講話數讀嗰個訓練腦筋嗰個嘅能力咧。絕對咧就認同我哋嗰個咩啊，即係好似中國人嗰個麻雀咁樣， 係、啊，即係叫做防止腦退化症咁樣啦。咁啊，杜邊生咧都兒孫滿堂嘅，有五個仔女啦。估下佢有幾多個孫？ 五個仔女， 係啊，十個以上噶啦。 哦，十個以上咩？ 十個以上， 唔係諗住少子化啊嘛。 哦，十個以上啊，孫喎、 啊，孫啊，十個以上啊， 係啊， 又有少。少子化，我估都系十个嘅啫， 十二个孙 哦。 你估下佢有几多个曾孙？ 曾孙啊，应该少啦。 系啦， 曾孙啊，可能得三四个啫， 都唔啱。佢曾孙咧有十六个曾孙， 搞错啊！ 层层递进，喂，佢连再后一个孙都有，一个元孙，呢个叫 又话少子化嘅 元孙，即系再下一代咯。你知唔知我讲紧咩？ 我知， 即系阿曾孙之下，即系再后一代。因为佢都话晒都百几岁啊，即系唔系讲玩笑噶嘛，系咪先？好厉害，好厉害！咁啊，道边城真系呢个生活嘅哲学或者生活嘅态度啦，以至生活嘅习惯啦，唔知道有冇机会咧影响到你啦，学下佢啊吓，咁啊就由今日啦二月十四开始，你听到之后咧啊，都改变一下自己嘅生活习惯。嗱，除咗食甜嗰个咧，其实我觉得所有嘢都可以学嘅，譬如话写大字啊，譬如玩。多玩嗰啲數字遊戲啊，咁數獨啊嗰啲又得啊咁樣，跟住務農啊，自己即係試下喺屋企種嘢啊，種啲嘢出嚟自己食啊，咁樣都係幾好嘅。咁樣特別係哇，如果你屋企有種開嘢，頭先咧七點嘅時候咧，咪講話十分鐘 Gordon Ramsay 教你煮呢個大蝦意粉。 係啊係啊係啊！ 如果你嗰啲咧叫做香草啊嚇。哇 ，basil 一掹出嚟咧，系自己种嘅，跟住咧再好似霆锋咁样咧，即系只手捽下捽下咁样捽落去嗰啲大虾嗰度 ，perfect 啦，简直系咪先？ 有霆锋咁靓仔就好嘅， 系啊，唔系冇霆锋咁靓仔，你煮到埋去俾你嘅女朋友食，佢都觉得你谢霆锋啦。你煮到埋口食，煮好晒，算系咁啦。你唔多唔少都要讲声多谢，同埋咧，讲声情人节快乐嘅，希望咧， 希望好食啦， 系啦。系唔好食，唔紧要，最紧要拍到相，拍到 like， 摆到上网， 咁啊 系，啊， 唔好食嘅，转头再出街食过。 系啊，二月十四咧就听翻只二月十四嘅歌咧，拣嚟呢一首作品啊，郑中基加上林嘉欣。 搜搜手指。着戒指祷告去等一天扑近你问好， 用尽了你的爱也爱到要分开，年月竞赛这戒指不肯松开，问你下个更可爱如何承载， 一年 为你好， 一年 再期 待你再次期待。 那时光， 世界会改， 那回忆， 眼界会 改， 从前别放在眼内。 二十四的约会，这个日子挂念谁？不再是一 许好般的眼泪， 足够 也不再。 但节日都逝去， 无力望下去， 忘不了就等下去， 无谓放在心里。 八十岁，留低的手臂知多少陈年旧妙标，那么奥妙，模仿得出你心跳，都记住了。一面和一面， 何妨又当我梦存在， 无情的， 为节变改， 无常的， 我会改。重逢亦格外见爱， 二十四的约会，这个日子挂念谁？不再是一 许好般的眼泪， 足够 也不再。 明明话爱新一回，不会认得我是谁，当节日都。 无力望下去， 忘不了就等， 无谓放在心里。 八十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同小白倾下咧，喂，原来咧，你琴日讲嗰个七人榄球咧 ，Rugby Seven 咧。喂，十月再见咧，系真嘅，即刻 通常话俾你听啊，即系有啲媒体咧喺度话，喂，传紧、啊，传紧啊，通常都真嘅，点会无啦啦传？佢传都会估到系十月啦、啊。佢唔係收到消息嗰啲未 confirm 嘅消息，佢點會又有得傳啦、 啊？係啊， 唔係話中九成佢都唔敢寫啦，好多時。 即係放下風出嚟，咁啊 confirm 咗啦。呢、這個 放風出嚟咧又好緊要、啊。如果佢冇嗰個傳言咧，即係等啲人試一試個水温。啊，十月、啊、放下風出去咧，睇下啲人嗰個反應點。如果收到好多人就覺得好反感嘅， 係 喂佢改得切啊嘛。 係啊，咁啊，如果買咗門票嘅你咧，咁就可以。全數退翻錢嘅，咁啊，香港七人欖球咧係自1976年咧、第一次舉辦咧，即刻成為咧國際間嘅盛事啊！每年嘅比賽咧都爆滿嘅，被譽為咧係最有氣氛嘅一站啦。大球場咧玩得最瘋狂嘅就係南看台啦，咁啊，球迷都會扮鬼扮馬啦，咁啊，世界馳名嘅咁樣，咁啊，我都感受過。南看台真系好玩嘅， 系啊系啊， 好多嘢睇嘅， 好厉害， 系啊。咁但系今年无奈啦， 唔似香港其实嗰个时候， 系啦，好多外国人， 好唔似香港， 好多外国人啊， 系啊， 啤酒横飞啊，真系横飞嘅， 系啊， 即系啲人一兴奋咧，咁佢攞住嗰个胶杯嘅啤酒咧、 啊， 一个人一起身咧，前边嗰人中晒啲啤酒，我又见过、 啊，因为激动啊嘛，一入波嘅时候达阵、 啊，达阵啊，或者射入嗰啲门球嘅时候、啊、 前面嗰人又唔理噶啦，你咪照淋咯。 好啦，咁啊数翻咧，喂，自2019年咧下半年开始咧，到依家2020年啦，咁啊踏入第一季啦，喂，好多嘅体育项目咧都已经冇得玩啦，取消啦，包括一啲都几大嘅一啲叫做活动啦，譬如香港单车节啦，咁啊上年10月嘅时候取消咗啦。 维港泳啦，咁啊十月27号嘅时候又取消咗啦。咁啊港超联咧就直情啊吓，休战同埋闭门作赛啦。咁啊香港壁球公开赛亦都延期嘅。咁啊你讲翻话，喂学生哥嗰啲又点搞啊？嗰啲咧就都系取消咗，譬如咧香港啦同埋九龙嘅学界田径赛咧都取消咗啦。咁啊 ABL 咧嘅叫做亚洲嘅篮球比赛咧亦都闭门作赛啦。咁样迟啲咧。舉行嘅咧都延期或者取消，頭先講到啦，譬如七人欖球咧就會延期到十月啦。咁啊，壁球挑戰杯咧亦都會延期，原先三月四號就會舉行嘅咁樣啊嚇。咁啊，香港馬術大師賽咧就又係取消咗，原先今日舉行嘅咁啊。港會嘅七人足球賽啊，五月啦嘅原定嘅舉辦日子咧，現況咧都係兩個字，取消咯。 哎呀， 係啊，咁啊。睇到香港下半年啲運動項目咧，基本上都係癱瘓咗啊個體壇，所以都好受影響啦。咁啊，因應教育局咧停課令啊，令到咧學界委員會咧取消咗二月同埋三月嘅一連串嘅學界賽事啦，包括頭先講過啦，Division One 嘅田賽啦，即係田徑賽啦、劍擊啦、壁球啊，都冇一幸免啊嚇。咁啊，究竟 Division One 嘅籃球啊，以至足球啊嗰啲項目又點呢？咁要睇下賽會嘅公佈啦。喂，今晚呢有場單頭英超喎、 啊， 狼隊呢就對李斯特城咁、樣咁狼隊主場 係咪實勝冇千牙？李斯特城 唔係喎，狼隊依家今時乜都好強下喎，咁佢亦都有份去爭前四喎。其實狼隊係 嚇、真㗎？ 係啊，其實今年狼隊睇翻積分榜咧就。踢得唔差下嘅咁樣，咁啊唔知今晚咧有冇機會真係好似報章咁樣寫啊嚟料啦！嗱，進入咧英超第一個揭冬期啊，完結之後咧，喂，原來今年咧英超有得揭冬喎，即係有得唞下喺冬天，第一次咋，即係英超咁耐。咁啊上演呢、這個大戰啦，就係、呢個狼隊對李斯特城啊，狼隊咧。上輪咧作客咧就同阿曼城踢成0-0啦，現時咧落後四分嘅現時咧落後前四嘅車路士六分，六分啊好快追得到啊，咁如果車路士失分，咁啊狼 車路士失分啊，真係絕對唔係話好難喎、 啊。係啊，因為 以今時今日嘅車路士嚟講，失分都係家常便飯。 大家都唔係好穩定啊，覺得今年英超除咗利物浦超穩定嘅演出之外， 你要利物浦失分就好難 啊。係啊， 你要佢攞唔足三分都已經好難。 係啦、啊。狼队咧目前咧25战啊，得35分咧排第九啊。但系头先之前喺呢个环节都有讲过啦，话喂排第九又话可以挑战前四，系啊，因为第九、第八、第七、第六咧全部系争2分、3分、1分咁样，甚或乎同分，但系得失球有分差嘅啫。所以咧绝对有机会咧可以挑战前四嘅，比起上季咧表现啊就滑落咗少少嘅，间球队咧就受到咧，因为狼队今年叻仔啊。有一打歐霸杯啊，咁樣，所以就要分心咁樣去打歐霸杯啦。咁啊，不過咧，領隊啊，紐盧咧帶領底下咧漸入佳境啦。現時咧有機會咧取得下屆嘅歐洲賽嘅席位添啊。今次咧主場啊，就一定會咧呼添啊，全力搶分嘅。咁啊，李斯特城咧就喺今年咧其實就跌窩咗少少啊嚇。咁啊，唔知係咪有機會咧俾狼隊啊偷一偷雞咁樣咧嚇？咁啊，仲有其他唔同嘅。英超嘅賽事嘅，咁你話喂禮拜六日有冇波睇啊？咁梗係有波睇啦。嗱，禮拜六咧頭場啊8:30啦，修咸頓就對班尼啦。咁至於咧晏少少1:30咧就係諾域治對利物浦啊嚇。咁啊利基咧作客諾域治啊，應該都實食冇黐牙噶啦。如果你話喂有少少驚佢陰溝女翻船喎，咁樣有機會都有，不過咧都唔會輸波嘅，只會和波 和波啦，和波當輸噶啦，而家高普。 系讲得好啊，讲得好啊！ 今时今日嘅高普 几赢啊，和波当输、啊， 和波当输， 几多球队和波当赢、啊， 即系和波当输，然后仲要翻入更衣室笑笑，我同佢讲：你睇得好差、啊，但系和波当然睇到好噶啦吓。好啦，再睇下意大利杯方面啦。咁啊 ，C 朗虽然年届咧就系35岁啦，但系效率就依然非常之高强啊。在今年的8场赛事入面已经攻入了12球，新一年保持着每一场入球的优良纪录。相反伊巴在今次这一场波就是祖记对 AC 米兰上半场拿了黄牌，将在次回合就停赛，错过了就再次再同就是斯朗拿度正面交锋的机会。这场西班牙杯对不起意大利杯1-1，最终就打成平手了。接下来的时候看看下一场没有了伊巴

早晨八点十分，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朝头早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啦。嗱，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噶。早上咧，咁啊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咁啊下午雨势咧就逐渐减弱。今日最高咧会系21度，不过咧要留意住啦。星期日啊，天气咧会显著转冷噶啦。咁啊，下个星期初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咧都系持续寒冷。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呢个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噶。 系咁啊，今日咧2月14日，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情人节快乐啊，自己是男人啦，咁啊，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咧，有三样嘢要带嘅喺情人节。第一样咧就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系嘛， 大遮啊， 大遮啊，带把大啲嘅遮啦， 系啊， 唔好揼湿女朋友或者揼湿身边嘅 人。呢个时候咧，都仲攞缩骨遮啊，度闹 系啦。 你老把咁鬼细嘅遮遮边个啊？咁样 系啦。今日咧就唔好型啦，即系有啲朋友觉得咧不打散啊。就是啊，好有型嘅咁样，或者啊比较浪子啲、放浪啲咁样啦。咁但系唔好啦，啊大家咧，叫做最紧要就系身边人咧唔好病咁样啊吓。第二就是戴咩？戴翻个口罩，系啦，口沫横飞啊。如果你啲病菌咧传染到啊，俾另一半咧，讲出嚟，如果以电影剧本嘅对白咧，系几浪漫嘅。嗯，唔紧要啊，你嘅病菌。可以惹到我嘅咁样，即系普通感冒 OK 啊，但系你依家去到呢啲咁关键嘅时刻， 太老土啦，嗰啲都已经谂法系。 好， 第三咩？酒精搓手液啊？ 系啦，就系、是、酒精搓手液。如果咧喺食饭之前啊，你可以同你嘅女朋友讲，等等先，咪咪咁先算啦，咪咪啊，攞只手出嚟，咁佢以为你求婚啦。咁但系唔系啊？你接啲酒精搓手液， 咁广告嘅你嗰啲， 俾佢手 剧情 系啊！我本身都系谂呢啲嘢嘅人嚟啊，最多呢啲桥。 喂，我哋就谂好多 咧，就唔知啦。 我哋就谂好多咧，即系男仔向住女仔应该做啲咩，应该带啲咩啦。 系， 其实女士咧都有好多调查咧，就话到2月14日嘅时候咧，同男士约会咧，有啲乜嘢好简单嘅嘢做一做咧。其实都可以令到个男仔觉得呢个女仔2月14日嗰个感觉特别强烈、哦。 做咩事？ 系啦，小动作嚟嘅啫。第一喺化妆上面咧，用一啲叫做咩啊？叫做偽素颜啊。 哦，即系点？ 嗱，素颜啊，素颜啦、啊，偽素颜，即系佢唔系素颜咯，即系佢系化嗰啲淡妆， 系 尽量出翻自己嘅轮廓。咁啊，男士喺呢个时候就会觉得，咦，原来佢本身都好清秀、好脱俗噶、哦。咁、哦、样好啦。咁啊，飲嘢嘅時候咧，咁啊，有調查就話到啦，咁當然就話唔環保啦，係咪先？咁但撇除咗唔環保個概念先，個呢一個因素先，咁佢咧就話到啦，原來女士用飲管去到飲嘢嘅時候咧，或者有啲小習慣就是咬飲管咧。有啲人會覺得幾性感嘅喎、 哦，哦，原來是這樣的，看啊你， 咁、哦、所以咧就大家女士們啊參考一下呢啲啦， 係係，男士們又參考一下，我有三樣嘢你要記得帶嘅啦，咁、可能你有第四樣都要帶嘅， 就是、帶腦同帶心咯都要， 係咯，自己諗下咯。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啊，8:14嘅时间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继续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同我哋分享嘅 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嘅听众你好。 系早晨啊 ，Dicky， 2月14日记得送礼物，有冇机会喺股海嗰度咧赚下钱，买份大啲嘅礼物俾另一半呢 ？Dicky， 唉，先讲声呢一个情人节愉快先啦、啊、吓、啊，有情人嘅甜甜蜜蜜，冇情人嘅咧，今日揾翻个情人翻嚟。 系、哎、好啊，好啊，好啊吓，咁啊，希望大家都时必时必开开心心。 系， 琴日啊，古文 大就应该有情人节礼物噶啦。 系咪啊？因为琴日听咗咧话，喂，小米都有啲机遇咁、啊、样，哇、啊，果然、啊，琴日咧啊，港股虽然咧全日要跌啊，跌93点，但系咧小米集团咧升3%，咁啊，真系呢一部咧新出嘅旗舰手机帮到手，定还是？是都关于那个 5G 概念呢， 两样东西都有啦，因为那部新机有 5G 的功能。嗯、当然怎样都好啦、在即昨天都有讲到，就是我都仍然坚信呢，今年不是第一季，是讲全年都好啦，即那三只同股不同权股份都会继续考量大事的。当然即日日都会有些波动的，又不会说只是升的，但呢整体来讲都会是相对地有个比较好一点的抗跌力咯。当然消息层面有很多的，包括小米有新机啦，昨天都预示过给大家听，就是说在很崭新的一个在即网上的一个发布会这样，大家都应该会有个比较即系大嘅专注度，咁亦都再加埋咧，就阿里又啱又公布咗业绩啦，其实都几好嘅，睇条数到。不过问题系，即系始终第一，已经系即系表现得咁理想啊，基数又高，咁就增长又快，但系亦都佢哋都讲到就系话，唔可以即系否定一个事实，就系话而家呢个新型肺炎咧，对于佢嘅业绩嚟讲，喺未来咧一个季度可能系有啲挑战嘅。咁啊，管理层咁样讲讲咧，咁当然就令到即系个股价咧就回一回，不过都唔系回得多嘅。即系喺美国讲紧 BABA， 即系美国嘅阿里巴巴啦，咁其实跌1.76% 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計翻嚟香港，即係最多低開1%多啲咁樣咯。咁不過都係咁啦，即係嚟到呢啲位，尋日都講話28,000-28,300個阻力都幾大。咁成個市咧都見到即係高開住，跟住都壓翻落嚟收。咁其實都真係反映到純粹嗰個指數咧，真係幾欠缺動力嗰種感覺，都即係相當之明顯啊。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純粹講個指數咧就。短線都行人止步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個別啲股份，咁大家都係要諗記住嗰個心態，就係話即係純粹講復甦概念唔夠嘅，最好就係揀到隻股份咧，直情係根本佢個行業，以至到佢嗰個業務分佈唔係太受到呢一個即係新型肺炎嘅影響咧，咁就即係相對你會穩妥啲咯。 係 ，Dicky 追問多一句啊，其實阿里巴巴咁，譬如納入唔到港股通，以至啊，琴日出嗰份業績都幾靚仔，不過對未來一季個盈利增長都有少少憂慮啦。呢啲算唔算一啲？坏消息定还是啊？佢讲咗出嚟，反而仲好咧，咁样咧吓。 先讲阿里巴巴，其实都几惨噶，因为咧，即系由佢上市，即系十日都唔够，已经纳入咗去嗰、那个即系大中型指数。即系大家谂住，喂，嗰、那个就系个要求嚟噶嘛。即系你谂住考多个车牌， 系啊， 咁啊可以揸车噶啦嘛，系咪先？ 啱啊。 咁但系你冇谂过车牌有啦。但系都出唔到个牌俾你，即系个比喻就系咁样啦。点解等极都运输处收唔到信嘅咁？即系个比喻就系咁样样。咁而家阿里就完全系呢个情况，即系我都跌眼镜噶，即系我都会觉得喂，咁你入咗呢个指数就真系得啦。咁但系原来唔系，阿爷唔放，即系内地证监会唔放。咁当然唔放，佢有佢唔放嘅理由，因为佢同小米同美团咧。始終都係唔同，就係多咗個 S 字。另外咧就是、W 啫嘛，即係所謂嘅同股不同權啦。係啦，佢係 SW 喎，即係佢係有第二上市喎嚇。咁即係話會有多咗一重嘅考慮咯。因為始終都係嘅，即係好似當年個 H 股咁樣咯，即係2006年嘅時候話加又唔加，又即係一路都即係 話加唔加咁樣係咪啊？嗯。 系啦，最后就又加又唔加，最后都真系2006年嘅，我记得2月10号嗰阵时宣布，就话好啦，加埋 H 嘅恒指啦，咁8月就生效。咁我谂啊，你系需要多啲时间啦，即系都系嗰句，到今年第三季恒生指数嚟多次，今年第二季即系5月啦，咁恒生指数公司就会宣布究竟同股不同权啦，以至到第二上市同股不同权，甚至乎。淨係第二上市公司嗰啲公司咧，係唔係合乎納入恆指資格？咁我會覺得嗱，如果屆時宣布連恆指都入得咧，咁我諗港股通就一定要開綠燈啦，即係可能就撳一撳住嘅啫。咁但係 長遠嚟睇都 OK 嘅，應該 係啦。我覺得即係時間問題啫嚇。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講你話阿里嘅業績咧， 講真都漲樣啦。喂，第三季而家純嚟講緊58% 增長，嗯，即係無論你話大家都睇嘅雲計算業務或者零售相關業務都係有一個好好嘅即係表現啦，咁，嗯，經營活動嘅現金流亦都增加成50%，即係其實好誇張嘅增長。但問題而家都會擔心係即係新型肺炎對於即係成個內地經濟嗰個影響係唔係淨係實體經濟，唔係淨係一啲傳統嘅消費，係咧可能連網上嘅業務都會受到啲影響。而家係大家係計算埋呢樣嘢，所以叫做有少少獲利回吐反高潮，咁亦都即係都 明白嘅。 但系都系啦，明白嘅，理解嘅咯。 嗯，咁啊，讲完个股啦，贴地啲，我哋又翻去香港先啦。喂，睇到今日啊，虽然情人节啦，咁啊，好多间餐厅咧都唔系空置率啊，嗰，那个booking 啊，都将真系有个空置率喺度。咁啊，意味住乜嘢咧？就系好多食肆咧都真系做唔住啦。咁啊，地产代理咧就预料啊，二月同埋三月嘅街铺嘅空置率咧将会达到高峰，哦，即系有地产代理咧就觉得，喂，如果作为叫做一啲业主咧咁样，好多时候都几大问题。喂，即系突然间个租客都唔租啦，或者根本咧就已经冇乜叫做好嘅投资机遇啊咁样。咁啊呢个咁嘅时间大家都睇得到啦。咁除咗租户啦向业主咧提出咧大幅减租嘅好时机之外咧，又系咪时候咧开始注意一下咧街铺嘅价格咧吓 ？Dicky， 嗯好。兩樣嘢啦，講緊一就係話業界都預測會空置率都會高，咁都唔使預測啦。我諗即係大家行下街都會眼見到㗎啦。呢個情況相當之惡劣，因為而家唔係淨係講緊影響一個行業嘅生意，即係唔係話食肆差咁簡單咋，淨係講食肆有啲連鎖上市嘅食肆，佢哋都講話而家要成間鋪即係暫時關門。咁當然有啲可能好啲嘅，佢哋講到明我唔裁員。即系唔会炒人， 系仲有啲高层减薪添啊，同步过冬啊，啊有啲琴日出咗啲消息， 好难得噶啦，已经即系吓，咁，但系问题系，亦都有一啲系要减薪啊，冻薪啊，亦都放冇薪假，即系尤其是食肆，咁呢啲都已经系一个常态啦，已经系，咁，所以你话有吉铺就真系好容易理解，甚至乎有啲商场都會有吉鋪，即係一啲好一線嘅商場都見到有吉鋪，這個都係非比尋常。咁所以可以預期嘅情況係再續租，我諗佢哋都會採取一個比較係審慎嘅態度，即係啲客户啊，我講緊嚇，即係當然未必話而家續租嘅咁啱啊，可能即係遲幾個月都唔出奇，但係可能佢哋會同個商場傾，喂，三年喎，又三年喎，咁不如今次整個半年先啦，即係如果唔得咁啊，大家即係好心分手咁嗰只啦，即係都會預期住呢個情況。即係如果你話無論啊鋪嘅租金啦，所謂 mark to market 啊，即係公平市值計啦，對於地產啊，對於啲收租股都會有啲影響。但係當然呢個預期反映緊嘅，如果唔係，即係佢哋嘅股價之前都唔會跌啦。不過真係如果你話喺實際上嘅層面，我覺得嗰，那個即係最壞嘅情況，其實都真係。 睇到啦，依家 未出現噶， 我未出現 添，開始進入緊，因為即係商鋪會係慢少少嘅，因為都係嗰句，你唔係話你執你就即刻執咗，咁你個鋪係租緊噶嘛，係咪？咁你即係可能要結業都要真係要俾啲時間咯，這個都好無奈，因為好多啲商鋪即係唔理佢做咩行業啦嚇，佢哋諗住啊，經過反修例咁捱埋農曆新年應該有好景啦，點知農曆新年有個新疫症就仲差得多， 係啊， 呢個都係好 意料不及啦，亦都係大家 係啊， 咁啊，心機旁邊你咧就自己去計劃翻啊，自己嘅譬如你係業主啦，以租客咧都要好好咁樣啊，有啲 planning 啊嚇。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啊，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同我哋分享嘅。喂 ，Dicky 啊，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 情人节愉快， 大家咁啊，情人节快乐，拜拜。 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卫生署健康促进处高级医生黄慧英医生。 为了应对今次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爆发，我们就加强了一系列的港口卫生措施。 咁包括喺事件啱啱開始發生嘅時候咧，其實港口衞生科咧已經建議咗呢個港鐵啦、香港機場管理局同埋相關嘅航空公司，就加強呢個清潔同埋消毒嗰啲由呢一個武漢市嚟到香港嘅高鐵或者列嘅佢哋嗰啲航班嘅飛機。咁另外亦都加強咗呢一個高鐵西九龍站啦，同埋呢一個機場客運大樓嘅清潔工作嘅。咁至於呢個健康申報表方面呢，其實喺1月24號開始呢，我哋已經嗰陣時呢就已經要求所有坐高鐵列車嚟香港嘅旅客要填寫同埋遞交㗎啦，包括埋嗰啲坐飛機嚟啦，去呢一個由羅湖深圳灣嘅管制站同埋呢個港珠澳大橋嘅管制站嚟香港嘅人呢，都要填寫同埋遞交呢、這個健康申報表。港口衛生科呢而家呢就喺所有嘅出入境口岸嗰度呢，就通過一啲廣播啦、派發單張啦，同埋有好多 poster 啊嗰啲，希望呢就加強出入境嘅旅客呢知道多啲有關於點樣去預防肺炎同埋呢一個呼吸道傳染病嘅訊息囉。而家嚟講呢，就係、是、所有如果你係喺湖北嘅旅客，如果係外地人呢，我哋係唔俾佢入境㗎嘛。咁、但係如果佢係本地人嘅話呢，佢哋呢就要即時呢就去同呢個港口衛生科嘅人員呢就係、聯絡嘅。咁我哋就會幫佢做埋啲跟進，即係佢 check 晒所有嘅嘢，咁同埋帶佢去公立醫院嗰度呢就去做呢個隔離同埋治療。其實咁樣係互己互人囉，幫助自己亦都幫助周圍嘅人。呢、一刻為止呢，其實而家嚟香港只有三個港口可以入嚟本港嘅啫，佢哋只係可以經過機場啦、深圳灣啦同埋呢個港珠澳大橋嘅。咁但係我哋喺所有呢啲管制站嗰度呢已經係有紅外線探測體溫啦，另外呢我哋都有呢一個健康申報表呢，就全部就已經係喺嗰度呢就實施緊嘅。咁港口衛生科呢就會繼續呢就同相關嘅部門呢就會保持緊密合作啦。咁呢如果有啲咩進一步嘅情況嘅改變呢，咁我哋亦都會將相關嘅措施呢就會係適時咁樣嚟配合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洪爺爺要告訴你們的一件事。 听完医生咧同心抗疫之后啊，当然要有彭爷爷啦。彭爷爷早晨， 早晨，爷爷 早晨啊，欧小伯，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啊！喂，咁啊嗱嗱声咧，既然同心抗疫咧，彭仔咧都要继续同大家咧白睇一啲咧，即系关乎于呢一个香港同啊外地之间咧点样可以同心抗疫啊？因为咧就有家人咧就已经噗一声几日前咧翻咗去呢、這、一个加拿大啊温哥华啦，咁啊佢啊报告翻俾我知咧就话咧。咦，在机上边咧，那个航班咧就基本上咧，中国人咧，即系或者貌似中国人嘅乘客啊，以至到嗰啲嘅机组人员咧，就先会戴口罩咯。咁除此之外咧，基本上好多咧，即系外国人啊，外国朋友咧，佢哋就冇戴口罩嘅。 嗯， 好啦，咁啊落咗境之后入境啦，咁咧就亦都冇咧探测体温嘅。 嗯， 咁啊掂行掂过嘅，个关员咧都只系问你一句有冇去过湖北嘅啫。冇咧，咁就掂行掂过噶啦，即系你答冇啊吓，即系又唔使申报啊，又唔使证。咁成个气氛咧，屋企人咧就话咧，表示咧就。一啲都唔緊張。 喂，但會唔會太兒戲啊？ sorry， 我想問呢個係香港關定係加拿大關啊？ 由香港飛去温哥華。 哦，哇，咁啊， 咁兒戲嘅好似， 好似流流地。 定係我哋太緊張咧？ 係啦，我唔夠膽講係咪太緊張。 我呢個 passion mark 嚟嘅， 係 啦， 係 啊，就係咁樣啦。系啦，咁所以就当然如果系一个叫做有责任感嘅人咧，咁如果我哋喺香港啊，去到人哋嘅地方嘅时候，自己知道喺边度嚟嘅，咁都会到境之后都唔好周围去啦，自己自行隔离14日先啦，系咪？ 嗯， 啊都费事即系累人累物啦。咁如果真系有事嘅话，咁如果冇事咁就 OK 啦，两个礼拜后咪出嚟自由活动咯，继续系咪？ 系，即系呢个时候就算咧，即系譬如系温哥华咁讲啦，翻到去温哥华之后咧。都盡可能咧，就首先就自我隔離一陣先，咁起碼咧即係辟咗個嫌疑先啊。 係 最怕當地人成日都話你未隔離喎、咁樣。 係啊，咁呢啲所以話一個負責任嘅人就自己會咁樣做咯。 係啊，咁啊，今日咧唔該曬彭爺啦，咁啊轉個頭咧繼續啊喺呢個新聞焦點嘅時候咧再請你出場啊，唔該曬彭爺。 轉頭再講。 好，咁啊同大家咧快速睇埋，喂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朝啊早上嘅。九点钟，依家气温20度啊，相对湿度咧97%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屯马线一期通车，常务总监刘天成话，特别头班车今朝早准时顺利开出，方便新界东北的居民前往九龙东，亦都有助舒缓繁忙时段的东铁路段。他话有关沙中线的开支，政府将会到立法会争取拨款，港铁会配合。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话，800名员工通宵工作，做最后的准备。今日亦都加派300名员工协助乘客。他话列车运作大致畅顺，又话通车初期需要磨合，如果有不畅顺，希望乘客包容。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当地公布近64000人确诊，比寻日多近5000人，死亡个案增加至近1500宗。在重灾区湖北省，寻日新增4800几宗的确诊个案，累计近52000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延迟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要求省内各类的企业不可以早于下个星期四之前复工。通告说，除了涉及疫情防控必需的医疗、药品以及超市等企业之外，其余企业都需要按规定延迟复工复课，以有效减少人员流动聚集，阻断疫情传播。另外，在北京，当局要求三类场所即时起落实25项的防疫工作，包括商务楼宇、商场和餐馆，并且由今个月10号起开展监督。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说，中国改变计算方式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数目剧增，但是不代表疫情发生重大变化。目前除了停泊日本港口外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之外，中国境外未有出现大规模的爆发。瑞安说，世卫特别小组的其他成员将会在周末抵达中国，调查病毒爆发的中心地区。不过有外交界的人士和专家忧虑，中国不愿意接受世卫专家小组实地提供帮助，指出现时仍然未见到专家组对疫情带来实质的作用，对此感到不安。沙田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和一架中型货车相撞，造成一死四伤。事发在凌晨大约3点半，一架的士和一架中型货车在元和路和火炭路交界相撞，的士司机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三名的乘客以及货车司机受伤。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8，瑞士法郎0.98，澳元0.672，加元1.327，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6.978，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083。日经平均指数报23640点，跌1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6.84美元，卖出1577.71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午雨势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周初至到中期持续寒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9点，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啊，近住科学园嘅第三四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圆洲仔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第三四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圆洲仔噶。在元和路方面去返沙田大会堂方向啦，近住火炭路呢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车多， 就是元和路去返沙田大会堂，近住火炭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楼少少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咁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都是慢车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我这个假期会同我 Honey 去旅行，可以 shopping 啊！ 天意买还买，留意有啲国家例如加拿大同美国部分州份已经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噶啦。当地市面上一般店铺都可能有唔同形式含有大麻嘅产品，包括食物同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者指甲嘅外用产品，以及大麻提取物出售噶。 不过咧，含有大麻或者系四氢大麻酚嘅产品，都系会受到香港嘅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嘅。将呢一啲嘅产品带入嚟香港系违法噶。 知道啦，波盛子豪，你哋讲咁多都系想提埋我买手信俾你哋啫。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嘅情人节。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早上嘅8:38，呢半小时入边咧，会先同听众睇睇咧晨光新闻焦点嘅。咁啊，白元喺直播室咧，电话侧边咧有彭爷爷同埋芭比话早晨。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吓，咁啊，除咗我彭仔喺度咧，转头咧亦都会有阿芭比咧加入咧，同大家一齐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彭仔手上咧有明报今天嘅头版头条啊，内容系讲到咧湖北省同港澳办官员咧，寻日就同日出现咧系人事调动嘅吓。咁我主要咧集中系睇翻咧香港方面嘅情况啦，即系港澳办方面啦。好啦，咁啊讲到咧就系而家咧就呢一个港澳办同港澳中联办整合架构，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咧就兼任呢个港澳办主任嘅。咁原本嘅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咧就改为咧出任系正部长级嘅港澳办副主任嘅。香港澳门嘅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啦，傅志应咧亦就会 兼任埋港澳办副主任嘅。咁綜合政界分析認為咧，今次調整反映咧中央更加重視港澳工作嘅，令到咧港澳辦整體升格，而泛民關注中央有意直接處理港澳事務，咁就呼籲香港人咧要警惕咁話。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咧，佢認為啊，中央要提升中聯辦、港澳辦嘅角色以及係職能應對香港動亂，所以就需要咧由政治地位更高啦、能力更強嘅人去領導啦。咁係意味住咧，香港問題已經不止於係內部繁榮穩定，而係涉及咧係國家安全層次嘅。另一位人士啦，就是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咧，佢就話啦：夏寶龍啦、陸慧玲啦，以往咧同香港交集不多，必須咧聆聽指示，有利國家主席習近平咧係執行佢嘅政策嘅。咁而國務院尋日提公布咧，免去張曉明嘅港澳辦主任職務，係改任咧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嘅副主任嘅。咁啦，呢個咧係嚟自今天啦，係明報嘅頭版頭條嚟嘅。跟住交俾阿芭比林慧啦。 好啦，早晨啊，咁啊睇一睇咧今日《經濟日報》嘅頭條啦，講到咧就係一日暴增 1.5 萬個確診，湖北咧係急換帥嘅。截至昨晚11点咧，內地確診病例累計59823宗，其中有1367人死亡嘅。喺重災區湖北咧，周三即係12号嘅時候咧，就新增咗14840人確診，單日咧係超過200人死亡嘅。正值抗疫嘅關鍵時刻，湖北嘅官場咧，琴日就換血啦。應勇咧就出任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咧就唔再擔任啦。而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玉良就話啦，今次嘅調動咧係由中央從大局出發，按住疫情嘅防控工作需要同埋湖北省領導班子實際通過盤考慮啦，咁而且咧係慎重研究咧咁樣嘅決定嘅。咁湖北咧，琴日召開咗全省領導幹部會議，應勇咧就指當前嘅疫情咧仍然係非常之嚴峻，需要以更大嘅決心、更果斷嘅措施同埋更有效嘅辦法咧打好疫情嘅防控，堅決咧壓制疫情擴散蔓延嘅勢頭嘅。咁啊，講下啦，62岁嘅應勇咧，係出身於政法系統嘅。喺習近平2002至2007年主政浙江嘅期間咧，曾經任呢個省公安廳副廳長、省紀委副書記、省監察廳廳長、省高級法院院長等等嘅。咁啊，之後講下空降武漢嘅黃宗霖啦，亦都曾經咧喺山東政法系統咧任職多年嘅。習近平日前咧就喺呢一個政治局會議上面就話啦，疫情防控工作咧到咗最吃勁關鍵嘅階段啊，既係一次大戰，亦都係一次大考。咁啊，各級嘅領導幹部咧都要擔起責任，受到考驗，並且咧要喺大考驗嘅面前咧，更加能夠考察識別嘅幹部咧先至得嘅。咁另外講下，除咗人事變動之外咧，中央亦都係加強咗抗疫噶。總理李克強琴日主持中央應對疫情會議咧，就話要繼續將湖北特別係武漢咧作為疫情防控嘅重中之重啊！武漢要盡快增加隔離病床嘅床位，對四類人員咧係加速分類，集中咧就係收治同埋隔離。孝感咁啊，呢個黃江等等嘅病例咧，亦都係非常之多嘅地區咧，就要採取同武漢市咧同等嘅措施啊。咁啊，湖北同埋武漢咧，亦都係要強化咧離鄂通道嘅管制。這個咧係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唔該曬 ，Barbie。咁啊，睇《蘋果日報》之前咧，先望一望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就延長咗啦，去到早上嘅10:15。而家20度，相對濕度97%。《蘋果日報》咧亦都講到，本港咧就再添3宗涉嫌啊新年親友犯罪感染武漢肺炎嘅個案。咁啊，其中第51宗患者咧就係 43岁的男子，居于屯门紫田村，从事保险业的。年初六曾经就是同12名的家人聚餐，包括就是早前确诊居于屯门良田村的66岁老翁，他们是姻亲关系。另外两宗新增个案就是一对的母子，母亲就是第46宗田湾村75岁老翁的小姨。三人年初二同早前确诊的长康村康美楼37岁夫妇就在北角的明星海鲜酒家就聚餐。卫生防护中心指出，大家在聚餐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住，其实就呼吁市民尽量减少这一类型的聚会。卫生防护中心的张竹君也指出，本港53宗的确诊个案入面，大多数都是透过家庭吃饭聚会或者工作传染的，尤其是较早之前农历新年前后，大家族活动就较为高危，呼吁市民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聚会。亦都见得到就是北角明星海鲜酒家贴出了就是租约期满的告示，话到已经在本月6号就结业了。网上昨日也有传言指出，位于政府总部的保安局有人员就怀疑感染武汉肺炎，一度引起恐慌的。今日政府昨日也说到，得悉一名在政总工作的人员留意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化验结果呈阴性的，确定就非感染个案，已经加强了就是政总的消毒的。以上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吓，哇！正话听下小白讲个标题吓亲，点咩叫犯罪感染呢？即系佢又犯咗法， 哦、 之后又感染， 犯罪啊！ 食 饭 嗰个饭 啊，系啦， 嗱呢啲咁样嘅标题咪害死人咯！即系一听都唔知道，将啲字咧缩到咁短咧。如果我哋即系收音机咧，听众咧唔知道我哋自己喺度讲乜咧，即系吓亲嘅吓。系啊，咁其实咧唔需要惊吓， 食饭嗰个饭啫， 系食饭嗰个饭啊，聚会嗰个聚啊吓。好啦，接住落嚟啦，我哋睇下《星岛日报》嘅独家消息吓。咁就讲到武汉自爆发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后咧，疫情咧系一度扩大嘅，咁至今咧仍然未能受控。除咗话内地多省啊，佢哋嘅有數以萬計醫護人員係無懼風險前往武漢醫院作前線支援之外，香港亦都有首批醫護係計劃前往武漢醫院嗰度支援嘅。嗱，消息就指啦，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兼且係肝臟移植權威阿盧寵茂教授咧，將會率領包括香港12名醫護在內嘅團隊，去到武漢嗰度作前線支援噶。盧寵茂教授咧，佢尋日接受《星島日報》查詢嘅時候，承認咧有計劃去呢一個武漢醫院支援，但係仍然咧有頗多不同因素係需要解決，確實行程稍後咧會再公布噶。咁另外睇翻咧，據經濟觀察網嘅報導透露啊，湖北省確診的醫務人員染病超過15個案例的醫院呢是有15所的，有醫院是高達三分之二的醫護人員是被感染，其中呢武漢紅十字醫院和武漢大學醫院呢已經是有92名的醫護人員確診的。這個呢來自今天《星島日報》的獨家報導的消息來的。 好啦，跟住咧交俾林慧讲一讲今日咧《文汇报》嘅要闻啦。咁可能啲家长咧就要竖起只耳仔听一听啦，因为咧系关于全港延长停课嘅，去到最早咧3月16号先至复课。咁讲一讲个内容咧，教育局咧上月底就宣布学校延长停课，至到最早3月2号复课啦。局长杨润雄琴日就表示啦，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咧系未有减退嘅迹象，近日咧更加出现咗集体感染嘅个案，为咗预防传染病喺学校里边传播咧，就决定全港学校咧继续停课，唔会早于3月16号复课嘅。他就強調了，局方將會以公共衛生和師生健康為依歸，並且會參考醫學的意見，跟進學校準備功夫和防疫物資供應等等的情況，特別就在口罩供應方面，等到一切都有具備充足條件的時候，才會正式決定復課的日期，並且將適時是會擬定這個復課安排，並且會盡早通知學校的。 咁因应复课延期啦，杨润雄亦都宣布啦，小六嘅呈分试，即系第三次嘅呈分试咧，就系会取消嘅。而升中派位咧，就将会根据小五、小六首两次嘅呈分试咧，系安排。咁由于两次呈分试咧，都系以呢个既定程序进行啦，制度咧仍然系公平嘅。咁而喺关于中一自行分配学位方面咧，学生同埋家长咧，其实都喺一月中嘅时候咧就提交咗申请噶啦。面试咧原定就喺二三月嘅时候咧就会相继举行嘅。不过杨润雄就话啦，中一自行收生咧一般都系根据校本政策决定嘅，但系咧见到疫情嘅发展，局方咧就唔鼓励学校咧继续安排面试啦，就建议可以根据咧学业成绩啦、课外活动等等嘅方法咧系作评估嘅。佢亦都话啦，学校如果真系觉得有需要咧，亦都可以喺有充足嘅防护措施底下咧进行面试嘅，并且咧提醒学校要改变咗，如果系收生嘅评选准则咧，就要由法团校董会批准，并且咧要公开早啲通知家长啦，确保收生嘅工作咧能够公平咁进行嘅。咁啊，讲到大家咧都好担心嘅文凭试咯，局方咧就将会喺二月底决定到底笔试咧系唔系如期开考嘅。否则咧就会延至四月二十四号开考，咁而今年嘅小三同埋咧中三学生咧就将会喺四月底至到六月参加全港性。小三及中三生都会在四月底至六月咧，就系参与全港性系统评估，即系 TSA 啦。咁而学校咧可以自主报名俾小六生参加。咁杨润雄亦都表示啦 ，TSA 咧就会喺三月之后咧先至举行嘅。咁而且咧属于低风险嘅评估，亦都唔太需要太多嘅准备工作啦。所以咧就会喺复课之后咧先至决定进一步安排嘅。咁啊，讲下啦，针对唔少幼稚园咧反映停课期间咧面对住财政困难，杨润雄咧亦都喺同日宣布啦，政府咧将会以呢个参与幼稚园计划资助嘅学校咧，一月份学生人数为基数，咁啊计翻咧每个月所得嘅资助，确保停课期间咧系唔会因为个别学生退学咧而减少咗嗰个金额嘅。咁呢一个咧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好，咁啊先睇睇特别交通消息啊吓，咁啊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科学园嘅第三、四线有反车交通意外，非常挤塞噶。咁啊，龙尾运头塘村，驾驶人士就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讲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科学园嘅第三、四线有反车嘅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喺运头塘村噶。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嘅道路。然后咧就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啦。讲到咧就系澳门政府寻日公布一系列嘅措施，包括咧就会喺疫情缓和之后，向每一名嘅居民发放3000澳门元嘅电子消费券。咁啊，消费券咧需要喺澳门当地咧就消费噶，并且要喺3个月之内使用，促进咧就系本地嘅消费。当局亦都会向市民发放600澳门元嘅医疗券，并且咧就系补贴3个月嘅水电费，亦都咧就系会退回70%已经缴纳嘅2018年度职业税税款噶。咁啊，年度职业税可课税收益嘅固定扣减，咁啊由目前嘅25%提高至到30%添，咁啊預計惠及180,000名嘅當地打工仔噶，咁啊曾經多次要求咧香港政府推出消費券嘅旅遊業界議員姚思榮咧就話到啦，香港政府因為反修例事件同埋疫情雙重夾擊啦，話到啦旅遊業界簡直咧就係就嚟死，咁啊認為港府咧拋棄守舊嘅觀念，應該大力幫助業界，甚至要比澳門做得更加大膽。佢建議咁啊除咗就係派發3000元嘅消費券之外，應該咧就係喺100億元嘅防疫抗疫基金入邊改革旅行社獎勵計劃等等，輔助業界跨過難關。並且在今個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入面，加大就是一些有關於減稅的一些措施。以上來自《東方日報》的報導。 財子 O 投資 O2O。 早晨，8:53，星期五嘅早上啊，我继续请嚟啊，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Jason，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咁啊，琴日港股咧都要跌93点啦，咁啊，今日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嗱，咁昨日睇翻昨晚个美股嘅市况啦，都系反复下跌嘅。 啊，咁最主要受到咧就即係尋日啦，即係武漢肺炎嗰個新增確診人數咧，咁就忽然之間飆升啦，咁就影響咗市場個氣氛啦，咁啊，咁美股嗰邊都係啦，仍然暫時都係高位即係整固啦，咁啊，咁港股呢一邊咧，咁尋日咧都係啦，即係連升咗八日之後咧，咁尋日都即係要即係做一個回調啦，咁樣。咁去到呢即係28,000之前呢咁都有一定嘅阻力嘅。咁尋日都跌咗90幾點啦。咁暫時嚟講呢嗰個支持位呢就喺27,500點嘅。咁估計今日呢就星期五啦，咁周末啦放假前呢咁大家都即係買貨意欲會比較低啲。咁所以就即係嗰個指數可能會係窄幅波動咁樣嘅。咁即係下面嘅支持位27,500點啦，咁上面個阻力位咧就係尋日嗰個高位啊，27,900幾點嘅嗰個水平嘅嚇。咁另外就都想即係講下啦，即係尋日就即係阿里巴巴即係嚟香港上市啦，咁啊第二上市，咁就之後咧出咗第一份嘅即係業績嘅嚇。咁尋日就講翻上一即係上一季嗰個業績咧，咁啊做得幾好啊嚇，咁收入升三成啦，咁純利係升五成嘅，係啊，純利係升咗五成添噶，咁但係即係大家都係即係展望啊嘛，展望今季究竟會唔會即係做得比較差啲咧？因為即係嗰個疫情嗰個影響啦，咁令到即係嗰個電商啦，又或者係嗰個旅遊業務啦，都會即係受到打擊嘅嚇。咁管理層尋晚咧聽翻佢嗰個即係展望咧，咁其實都比較保守一啲啊。咁預計咧。二月份咧，甚至乎三月份咧，嗰個收入增長都會放緩，甚至乎會係出現負增長添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尋晚美股啦，即係開市時候都阿里巴巴都跌㗎嚇，咁啊跌咗差唔多，即係收市咧跌差唔多2%添嘅。咁所以暫時今日睇咧，就即係阿里巴巴喺香港呢邊咧都會跟住低開翻咧，大約1-2% 左右嚇。咁如果你話想買嘅咁樣，咁尋日都有唔少。聽眾朋友都問我就話哇咁究竟可唔可以趁低買阿里巴巴咧咁啊咁我自己睇就214附近應該都可以吸納嘅嚇咁就即係始終即係疫情影響都係短暫啦咁之後都應該會出現反彈咁所以大家都不妨可以即係留意翻個價位啦咁可以趁低吸納咯 咁啊三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嘅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Jason 我哋下個星期傾啩拜 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交俾华梅姐，华梅姐早晨， 早晨 ，Good morning， 阿欧同小白 ，Good morning， 仲有咧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啦，嗱今日咧系情人节吓，但系咧我哋咧喺同情人咧即系烟烟人人嘅同时咧，亦都咧唔好忘记一啲抗疫嘅信息吓，嗱咁啦。我今日呢就同大家呢係 sweet 一下啦既然情人節喎。 好。 咁我呢就準備咗一啲呢好簡單嘅抗疫嘅好飲滋潤嘅蜜糖啊。 好飲喎。 啊咁樣俾大家潤一下情侶間。好。第一種就是雪梨冰糖水， 哎，好嘢喎！ 嗱，記得我講啦，白色啦就係對個肺部啦有好處㗎，有益處㗎，係咪白色嘅食物啊？ 係記得。 咁所以咧，好簡單，你將個雪梨啦嚇，咁咧就將佢批咗皮之後咧，切咗一粒一粒咁樣嚇，跟住咧放喺水裏邊啦。大火煮滚佢，咁啊煮滚咗之后呢再用细火呢轻轻煲下佢啊都煲啊哇你要落好多水同埋好多你个雪梨先得啊要煲呢30分钟到40分钟啊跟住呢就再呢加入啲冰糖啦整溶佢啦咁呢就好甜蜜嘅好润嘅雪梨冰糖水啦喎。好啦咁除此之外仲有一款呢亦都是好好的就是呢蜂蜜姜茶好滋润的也是。那这个呢包括有 首先姜片呢，要適量嘅姜片呢放喺个杯嗰算啦，呢个好简单啊。跟住呢加入一啲熱水啦，浸佢。浸佢大约五至十分钟，咁跟住咧就再落少少蜂蜜咁啦，就已经可以咧饮得噶啦。咁呢个咧直头啊唔使煲啊，除咗你煲滚啲滚水之外啦吓、 啊， 记得咧落呢个嘅蜂蜜嘅时候咧，就唔好咧随啲滚水落镬吓，即、等佢咧摊一摊先。如果唔系咧，嗰啲蜂蜜嘅效用就冇晒噶咯。咁、呢个就系啦，有姜喺里边嘅，就系、蜂蜜姜茶。同埋头先嘅雪梨冰糖水，希望大家今晚好滋润咯。 系啊，唔止滋润啦，仲可以 sweet sweet 啊，俾你嘅 honey。唔该晒华梅姐。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抗疫情理，整杯冰糖雪梨。 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吐露港公路，较早前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快线的交通意外，反车交通意外就在四分钟前到就已经清理好了，但车龙都未消散的，现在龙尾都是排到去运头塘村的。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科学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在几分钟前，现在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运头塘村的。另外一带仍然是比较挤塞的，驾车朋友留意，就是包括沿线路去回吐露港公路方向还是挤塞，龙尾就在太和路，南运路去吐露港公路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新兴花园。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旺角方向，近住星月居对出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美孚桥面噶。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旺角方向，近住星月居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美孚桥面噶。咁另外啦，都系喺新界元和路去翻沙田大会堂方向，近住火炭路咧有交通意外，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咧就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另外大埔的广福道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运头街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是 Eric 啊，最佳情人梗系我个仔啦。 你有个仔嘅咩？ 系啊，温柔体贴，搵到钱，将来对佢外母一定好。 喂，咁佢同我女好亲、啊。 你有个女嘅咩？阿琼， 梗系啦，佢知书识礼，煮得一手好菜，一定对未来老爷好好 嘅 啫。 咁啱嘅，不如撮合佢，等我哋结婚 啊。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今个情人节最佳音乐情人的得主是 吓、啊、是我真是我是 咪有阴谋噶？ 如果你都想知道本年度最佳音乐情人系边一个，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同埋 YouTube 频道睇片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你情人节快乐！ 将打气信念注入旋律，用音乐开启力量之门。全城集气，用音符踢走病毒。 今聞いてるのはパット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抗疫系列应援歌曲特辑。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翻到嚟朝早九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系啦，咁啊呢段时间啦，咁啊晨光第一线每逢星期五嘅早上九点钟之后咧，都会有一个环节，你叫做我的精锐朋友，系啦，咁咧就会邀请翻一班啦，咁啊喺香港大嘅少数族裔朋友上嚟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喺香港生活，但系点样咧都可以同时间保存到咧，就系自己。本身的地方啊，即系个乡下嘅地方嘅一啲嘅风土人情啊，喺香港系点样融合我哋嘅社会入边一齐生活呢？嗱，今日我哋揾嚟一位咧，系嚟自意大利裔嘅朋友啊，听一下 啊，好啊。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喺香港居住同成长嘅少数族裔上嚟分享一下喺香港有嘅不同生活方式。我的精锐朋友，今个星期邀请到嘅朋友系， 大家好，我系意大利裔嘅香港人。 逢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我的精锐朋友。今日晨光第一线入边啊，白元浩咧就邀请到一位意大利裔嘅朋友啊 ，Rizzi， 早晨啊 ，Rizzi， 早晨啊，白元浩。 我知道啦，我讲你个名啦，实在系讲得麻麻地，你不如用自己嘅音咧去到讲翻自己个名嘅正确读音应该系 Rizzi Pennelli， Rizzi。 Rizzi Pennelli 系啦， 得唔得？得唔得？ 得，完全掂， 完全掂， 掂啊，真得好好。 Rizzi Pennelli 系啦， 喂 ，OK， 我突然间发觉自己都读到呢一个音， 系啦系啦， 系嘛？好啦，嗱，咁我知道咧，你本身系意大利裔啦，咁喺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嘅，不如先讲下嗱，你成长嘅地方。都系香港，因为我哋都有接触到好多唔同少数族裔嘅朋友咧，佢哋都系读一啲可能中文程度冇咁高嘅学校嘅，但系咧读翻我哋 local school 都系有读过白先勇啊，灯火阑珊处啊，都系读过晒呢啲嘢，合格噶、哦。 系嘅，系嘅， 唔难咩？你觉得？ 即系基本上由小学开始，幼稚园开始都系同香港人一起玩噶啦，所以一路都系沟通冇问题嘅， 沟通冇问题。不过咧，你嘅意大利文一样系冇问题。 意大利文反而我系渣少少噶，系好似香港人讲乡下话咁咧，即系识听唔识讲嗰啲啦。系啊，不过我 OK 嘅，都识讲嘅。 系你，我听得出你 OK。好啦，我知道咧，Rizzi 咧，你自己本身咧喺香港咧有好多嘅工作嘅，咁啊自己首先系又有参与演员嘅工作啦，又有进口一啲意大利嘅食品啦，咁啊当然系你最耍家啦，系咪先？另外咧就系亦都系健身教练啊， 系冇错。 哇，点解你咁忙嘅？点解我即系喺香港人心目中？意大利人應該是喝下咖啡探下世界，一日就過完，又準備第二日又是探世界，咁樣應該都是幾悠閒的生活嚟嘅。你會喜歡呢一種咁忙的生活，定還是你會想譬如在意大利嗰種咁悠閒的生活呢？ 我都幾喜歡而家一種生活嘅， 忙啲嘅， 充實得嚟咧。我的工作嘅性質其實係我個 樂趣嚟嘅，係啊，咁、我就好 enjoy 呢種生活咯。因為 第一咧三個嘅工作範疇都講咗， 冇錯、啊， 逐個問下你先啦。第一，意大利入口商、食品入口商咁、樣，點解會從事呢一個咧？ 因為 熟悉啦，我諗一定係。 因為點講好咧？其實本身就冇呢樣嘢嘅，係上年先開始嘅啫。咁、我就諗住同我老爸爸一齊去做一啲生意，一齊。咁、因為我同爸爸比較少見。咁我覺得如果大家可以做啲生意，可以幫我 connect 爸爸，又可以幫我 connect 我鄉下嗰邊親戚，因為大家其實好少見嘅，即、可能一年或者兩年先見一次。 哎呀， 係啦， 你啟發咗我啊！我有好多親戚嘅印尼噶，我應該諗下自己做嗰啲印尼食品入口商喎、 其實你可以啦， 係咯， 有咩嗰邊有咩係靚噶？ 一紮親戚嗰邊有啲咩靚啊？ 係啊， 我諗下先啦嚇，啲食物應該冇意大利嗰啲 水果啊啲啊， 水果啊日本好啦。系咪、 啊、 都有啲嘅蛇皮果嗰啲嘅印尼都好啊，榴莲咪系咯。 你嗰边整个沙滩翻嚟仲好啦，系嘛？ 不过希望咁多污染啦。 系 系啦，不过你讲埋先，咁你又可以 connect 埋你乡下嗰啲亲戚啦。 系啊系啊，咁啊，即系我虽然一个香，即系意大人啦，我觉得我自己香港人多啲嘅、但系其实我都好想了解翻我乡下同嗰边多啲 connection，、因为我唔想 lost 咗我个根啊嘛。 哇，啊感动啊！听咗落去之后， 因为我意大利屋企人对我好好嘅，所以我好少见，我次次翻到去我都觉得好温暖。咁我又即系好想有呢个心去叫做同嗰边 connect 翻多啲咯。咁我就 kind of 以 business 嘅一个机遇啦。二来就系嗰边啲嘢食真系好食啊嘛。 系、 咁香港人就食唔即系好少会食过嗰边嘅嘢。尤其是嗰边系讲紧你去到罗马机场，你仲要转两三程车先去到嘅一个乡下地方。但嗰度嘢食真系好好食。系啦，一啲咁远嘅地方先食到嘅，香港人系好难试到。咁我就决定咁样寄运过嚟咯。 系啊，你自己嘅乡下本身喺意大利边度？ 鄉下咧喺意大利南部啦， 南部 喺個你知啦， 意大利好似只靴咁樣， 係啦，好似只靴咁噶嘛。咁咧喺東岸嗰邊咧係好似個踭嚟嘅， 係 嗰只靴嘅踭嗰邊咧，係啦，就對面咧就 Croatia 近希臘嗰邊。咁咧嗰個係一個基本上咧俾一個半島嘅形式嚟嘅，咁就俾地中海圍住啦。咁基本上係 有陽光與海灘， 冇錯啦，陽光與海灘，所以嗰度係環境超優美啊。 係 啦，跟住 嗰度叫乜嘢嗰度？ 嗰個省叫 Puglia。 普利亞 係啦，中文叫普利亞。 普利亞 係啦，咁嗰度咧就冇乜大城市嘅，係、啦。通常香港人聽開個城市啊，例如羅馬、米蘭啊、佛羅倫斯啊，全部中部以上嘅。咁南部咧就比較少啲大城市，但係嗰度咧好處就係咧冇大城市，但係有好多小鎮，每個小鎮都好有特色。然後冇咁多遊客，係啦。所以但係嗰度啲人好多嘢玩，好多嘢睇，好多嘢食。 食材都好好嘅嗰度， 非常好， 所以都可以喺咧即系嗰度引入好多好嘅食材翻嚟香港咁样、介绍下俾啲人。好啦，第二个就系健身教练， 系啊， 点解又会从事健身教练咁忙碌咧？ 健身教练其实因为我自己都做健身嘅， 吓 系啊，跟住 睇你个 body 就知啦。 咁啊，因为做开都会有啲嘢少少嘅，咁自己做开又点讲好咧？好想同人分享呢个乐趣咯， 系系， 因为我觉得健身带俾人嘅意义好大啦，即系。身體健康強壯啊，咁啊可以防止啲衰老啊，係啦，即係唔會關節痛、脖子痛啊。咁其實 build up 咧，你自己對身體嘅一個意識咧，咁好好咯。即係長遠嚟講就一個 都係要運動啦， 好嘅習慣嚟嘅。 好啊，最後啦，演員，我知道你都會有陣時即係一有機會都會有機會喺呢個熒幕前邊咧粉墨登場喎。點解又有興趣從事埋呢個？因為覺得自己我實在太靚仔啦，係嘛？ 唔係，從來冇覺得自己靚仔，只不過係我即係其實都係一個新嘗試嚟嘅。當我做咗呢個健身教練同埋呢個食物入口之後，咁我都有啲 free time 啦。咁我就想睇下其實我咁嘅樣，香港會唔會有人想我拍下嘢？ 有啦， 我即係覺得我完全冇 idea， 咁我就嘗試咁樣去叫做 interview 下、casting 下，咁就都有啲機會去出下鏡嘅，咁我拍下廣告啊，同埋拍啲短劇咯。 嗱，你覺得咧香港同意大利本身嗱兩邊嘅文化你都好熟啦，有啲乜嘢嘅文化你覺得係好中意香港嘅？有啲乜嘢文化你覺得如果意大利帶到過嚟香港又真係唔錯喎？有冇呢一類型咁樣嘅諗法嘅咧？你 叫咩？我覺得意大利人嘅有一個文化好好，就係佢識得享受生活啦。 係啊， 係啦， 香港人太忙啦，係嘛？ 係啦，香港人太忙啦。 咁 香港人就成日可能佢又好有抱負啦，或者佢覺得有啲嘢要承擔啦，咁變相咧可能為揾錢啊，變咗係即係嗰個做出嚟嗰樣。 但係意大利人冇個諗法冇承擔嘅咩？佢哋都有㗎。 有，但系佢可能大家嘅要求唔同咯，即系嗰个对嗰个承担，即系可能 我嘅承担就希望大家可以叹到， 系啦系啦， 大家 relax 到，咁就有个承担啦， 系啦，即系但可能系即系香港会觉得啊，点样去令个生活水平好啲啊？点样去供楼或者去即系买车啊？类似啲咩系啦，即系大家会有呢啲咁嘅觉得有样嘢要买到做到先叫好生活咯。但系意大利反而系点样喺自己范围之内就。享受最多生活， 咁香港嘅优点呢你又觉得呢 香港人嘅优点啊，非常坚持咯，努力咯， 非常坚持， 系啊系啊， 即系狮子山精神咁样咯， 系啊系啊，即系好拼搏咯， 系。意大利有冇一个好似狮子山精神咁样一种形容住一个Italian spirit 咁样？ 都有嘅，有嘅。佢Italian 嗰个 spirit 咧，比较上系一种我叫工艺嘅精神咯，工匠嘅精神。 系 咁咧，其实咧，你可以见到佢哋当佢哋中意一样嘢嘅时候咧，佢哋系好会摆好心机去研究做得好嘅。例如你大家睇到靓嘅手袋、靓嘅车，其实全部啲工艺精神，即系佢点样将一样嘢变成一个艺术，由外观去到内边都系好靓嘅。 哦， 咁大家就会欣赏呢种。工艺精神咯， 嗯，哇，佢哋连埋即系呢一种嘅精神都系好艺术， 系啊，即系大家认识达文西啦，其实佢系一个呢个精神嘅表表姐啦，即 系 基本上佢钻研啲嘢钻研到好鬼深入，跟住系一个发明家嘅形式啦，跟、 哦、 住有好多出名嘅意大利发明家，例如嗰、那个系咪马天尼嗰个研究呢个 amplifier 嗰个人，系、啊，咁然后佢而家意大利医学界、电子界都系非常之先进嘅、 嗯， 即系佢哋系做呢啲可以做到好精嘅， 系，咁啊，所以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精神喺呢度嘅。嗱，咁啊，意大利咧有冇几句意大利话可以教授到俾我哋嘅听众学下最简单嘅？ 好啊，好啊， 系啦。 咁我谂香港人咧最常接触意大利咧，应该系嘢食噶啦， 食物 系啦。咁啊，可能餐厅啊或者买啲嘢食。咁咧，我就想教大家咧三个字啦。咁啊，第一个就系 ottimo 系啦 ，ottimo 系啦，系咪啲日文啊？ 系啊，因为咧有个传说日文咧有一种叫做 katakana 咧，佢入边有一个罗马字， 系啊， 罗马字源于咧都系意大利嗰个罗马咁样嘅意思嘅，咁就我哋专系用呢个外学习外来语用嘅一种嘅音标嚟噶嘛， 系， 咁所以咧头先即系其实私底下咧都有问过呢字咧 系啦， 好难读嘅你个名 ，OK 震到震到好， 咁咧就即系用日文底去到学意大利文发音方面会唔会好啲咧？除咗震音嗰个位之外，其实都应该系嘛， 会噶会噶， 咁呢个就系。Ottimo 系 ，Ottimo 就系意思嘅解作。 Ottimo 即系话最正嘅， 最正， 最正， 最正。 你可以其实咧，你英文好咧，可以日文都好容易嘅、 嗯， 因为 Ottimo 咧就好似 Ottimo 咁咯、 哦、 ，Ottimo 就 系 最好啊嘛， 系系。 同埋咧，你讲意大利文咧，记住要有手势嘅， 手势 系啦，冇错啦。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咁咧 ，Ottimo 就系、是。好似个 OK， 隻、 okay, 手指食指同埋拇指咧形成一个圆圈， 系啦，跟住三隻手指就 Ottimo 一个欣赏嘅人， 要有一种一路 Ottimo 系啦 ，Mamma Mia 又系咪啊？ 系啦 ，Mamma Mia 都系啦 ，Mamma Mia Ottimo 可唔可以一齐用噶？ 难啲嘅， 系啦 ，cool 啲咁讲 ，cool 啲咁讲，系啦 ，Mamma Mia 就好劲咁样， 好 hyper，Mamma Mia 系啊 ，Ottimo 就 Ottimo 系啦系啦 系啦，好啦，第一个好正 Ottimo， 第二个咧， 第二个就系 Saporito。Saporito 系 Saporito， 咁咧即系话好味啦， 好味 系啦。 咁 Mamma Mia 同 Saporito 嗰个嘅个关系就 Mamma Mia 超级好味 ，Mamma Mia 就系、是、Oh my God 咁嘅意思啫，纯粹系、 哦、 就冇讲好味嘅。 哦，咁样 系啦 ，Oh my God。不过咧，我哋意大利文 Mamma Mia 即系我嘅妈，即系我阿妈啊咁咯。佢唔系话我的天啊，我的妈咯，佢变咗系啦。 系 系 咁样嘅 ， 大家又误解啦。 系啦， 咁呢个好味咧就真系Saporito 系啦 系啦，好 呢、這个就好味啦。 第三个啦， 动作咧就可以咧， 动作 可以拮住自己块面珠墩啊， 拮住两只手指， 用只食指拮住， 两只手指嘅食指拮住自己面珠墩， 两只又得，一只又得，系啦。 Saporito 呢个好小朋友 feel 嘅，但 系咩？但系超可爱 要，可以单啲都得，咁样都得嘅，系啦。 Saporito 系啊， 哦，好嘢喎，学咗两个，第三个系 第三个咧叫 Squisito。 squisito 系啦 ，squisito 系啦，即系话咧，基本上系一个 extraordinary 嘅好食， 系 即系中文可能要超卓嘅好味咯， 超卓好味， 超卓系啦，即系好正，即系 exquisite 咯，好似系英文 exquisite， 即系话好似搵唔到呢个味，即系非凡咁讲，系啦系啊， 咁 如果你食到啲好正嘅嘢咧，可以咁样同个大厨。夸张下佢 啦，啊，咁啊又学咗嘢啦。咁啊，最后咧，其实咧，我知道阿 Rizzi 咧自己本身咧都有一啲关于就系意大利嘅童谣、古仔嘅，有啲咩典故嘅咧？呢一只嘅童谣 ，OK， 有个叫做 Ciao Bella 嘅一首民谣啦。咁、其实佢个古仔就系、关于一个 呢个意大利喺二次世界大战后段嘅部分，咁、其实咧佢系俾一个 German 嘅 Nazi 就攻陷翻、攻打翻转头嘅，跟住嗰阵咧北方嘅人咧就 kind of 沦陷咗啦，咁佢哋系俾佢哋当咗个 slave 嘅咁样生活啦，即系生活好凄惨嘅，咁嗰阵就出现咗一首咁嘅歌啦，叫 Ciao Bella， 咁、就其实系帮大家鼓起嗰、那个士气啦，咁、就。坚持咁生活落去，然后希望有一日可以击退一啲侵略者嘅。 嗯，系啊，个个小朋友都识唱嘅。 应该都系嘅，都系嘅。不过年纪比较大啲，就更加识，因为贴近翻嗰个年代。 整两句嚟听下。 整两句啊。 系啊。 OK， 佢个 chorus 就系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Stamattina mi sono alzato e ho trovato l'invaso。Oh partigiano, portami via.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Partigiano, portami via, che mi sento di morire. E se io muoio da partigian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 se muoio da partigiano tu mi devi seppellire e seppellire lassù in montagna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seppellire lassù in montagna sotto l'ombra di un bel fior tutte le genti che passerann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 le genti che passeranno ti diranno che bel fior. E questo è il fiore del partigian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Questo è il fiore del partigiano morto per la libertà. Questo è il fiore del partigiano morto per la libertà. Questo è il fiore del partigiano morto per la libertà. Questo è il fiore.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听完首意大利歌之后呢，咁啊由追踪三十一电话侧边又话 Cousin 罗启新喺度。 Cousin 早晨， 早晨啊， 系情人节快乐。 喂，真系呢啲咁嘅日子咧，男人点会快乐啊？ 系啊，要破费都唔系嘅， 唔系破费嘅问题啊，你净系考试啊。 哦，系啊， 根本就即系嗰个你嘅另一半啊，女朋友好，老婆 系。 去考牌官咁样， 系啊， 做啲咩啊？ 系啊，有买嘢啊？ 睇啲嘢啊？ 系啊，有冇买花啊？咩花啊？ 有冇得续牌睇呢剂噶啦？ 有得续牌嘅，有得续牌。 续牌咁搞错啊！你真系净系，你净唔知咩续牌？直情系呢个停牌啊要。 系啊， 咁啊，喂，咁啊，讲翻啊，今晚啊， 啊， 情人节夜晚八点啊睇咩？头条新闻翻嚟啦喎。 诶，好喎。 阿金奇，诶，我 太后拍拖啊，今晚。 我唔系啊，我喺度即系有啲剧透啊。今日咧就有新嘅角色出现咗。 嗯， 以前咧系就大帅啊， 啊 副官啊，一系就太后啊，小桃子咁样。 啊、 喂，今期咧佢走咗咧一个叫武品芝麻官、 啊。 系、 哦、 啊，有阿包豪星啦、啊，嗱，你应该睇好多噶啦，系嘛？ 系啊，包龙星啊，即系周星驰啊。 系啦、啊，跟住咧就有呢、這、一个阿有为啦， 有为系 嗰日我咧被编派咗一个角色噶， 系边个咧？ 我居然做炮子头， 哇！炮子头劲哦， 系啊！但系一出嚟嘅时候咧，个个话：咦，你扮鳌拜啊？即系 唔系因为都系徐锦江饰演嘅， 同埋都系拍大刀嘅原来， 哦、 但系我系好抗拒嗰个角色嘅。 点解？ 因为黐须咧，我系、啊、我谂起都会。打冷震嘅， 喂，但你本身都有须喎，有，但又未到嗰个长度， 黐须唔系啊，黐须咧，因为佢啲胶水咧，同埋佢嗰啲纤维嚟嘛，会笃住个鼻啊，咁、我又比较皮肤敏感咧，吓、 哦， 咁啊，同埋今晚咧有一个靓仔出现， 边个？ 佢都扮咗两个角色嘅、啊，就系、是、男神有边个？姓黄嘅， 好难估啊，子华唔系嘛？ 黄宗耀啊， 哦 ，Greg 都喺度，系嘛？呢个头条新闻 ，OK。 系啊，咁啊，跟住咧，咁去到呢一个啦。八点半啦，咁亦睇睇呢个日常八点半啦，咁就会讲下咧呢一个肺炎嘅问题啊吓，咁究竟呢一个亦都要解释翻啦，喂，原来咧呢个糖尿病咧嘅病人咧嘅感染系机会比较高啲，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睇翻呢啲知识留意下。不过你话喂，我已经睇咗太多知识噶，咁你可以略咁样轻强地略过啦。吓，因为我唔逼你啊，系嘛？ 系啊， 咁啊，但系咧，另外咧就有一个咧，影人影视啊，咁啊 O 啊最熟啦。咁呢一个咧，导演咧就计呢一个同班同学之后咧，就整咗个 baby 复仇记。 陆以森导演啊，系 啦。咁但系个问题嚟咯，呢排啲戏院咧，即系大家咧，即系好少去啊，所以都好难反映到咧嗰个戏嘅质素啊，即系票房方面。不过戏院咧亦都话，喺呢啲期间咧加强清洁啊，1:99咧清洁即系进行清洁。哇，都几系，你谂下。要抹晒成个戏院喎， 系啊，仲要而家啲戏院咧卖飞，佢哋隔行卖喎，有啲 系 啊， 真 系，系总之咧，真系，总之就咩啦，系卡拉卡拉啦，好似嗰啲国际象棋棋盘咁样， 同埋咧睇戏之前咧，佢要 bid 一 bid 你啊。做咩要 B 一 B 啊？量体温先俾你入去戏院。 我啊喺下边啊呢一个创新中心啊，我朝头早六点几翻嚟嘅时候咧，都已经要俾人 B 体温啦。 哦， 系啊， 咁啊 B 一 B 大家都保障啲嘅。 系啦，咁我喂，另外咧，我想介绍呢一个零距离科学啊，九点半啊，有样嘢叫摩点啊，因为咧佢好得意，佢又唔系菌，又唔系咩，佢一个好巨大嘅细胞。 嗯， 咁其实佢冇脑嘅，但系佢。群埋一齊嘅時候咧，就會產生一種智慧喎。 咁奇怪， 完全係啊！嗰陣時咧，都有啲小説係講類似嘅嘢咧，有啲微生物喺海底度咧，當佢一點埋咗之後咧，好似互聯網咁樣咧，就會產生咗一種智慧出嚟嘅。 係咁奇怪！今日夜晚就要留意一下呢一個冇腦嘅細菌嚇。好，唔該曬，金晨，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当地公布近64000人确诊，比寻日多近5000人，死亡个案增加至近1500宗。在重灾区湖北省，寻日新增4800几宗确诊个案，累计近52000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延迟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要求省内各类企业不可以早于下个星期四之前复工。通告说，除了涉及疫情防控必须的医疗、药品以及超市等企业之外，其余企业都需要按规定延迟复工复课，以有效减少人员流动聚集，阻断疫情传播。另外，在北京，当局要求三类场所即时起落实25项防疫工作，包括商务楼宇、商场和餐馆，并且由今个月10号起开展监督。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德国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他说内地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开始得到控制，中方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亦都有把握徹底戰勝這一場疫情。王毅說，中方在疫情一開始就本著公開透明態度向國際社會通報資訊，中方的努力有效阻止疫情向其他國家蔓延。他認為疫情為中國經濟帶來一些影響，但是這個影響是暫時，中方將會努力將疫情的影響降到最低，相信疫情过后积压的消费需求将会快速释放，经济动能亦都会出现强劲反弹。屯马线一期通车有三个车站连接现时马鞍山线的尾站大围站，由乌溪沙站前往启德站全程大约29分钟，由乌溪沙前往钻石山无需再在大围站转车，乘坐东铁线前往九龙东的乘客可以选择在大围转车到钻石山站转乘观塘线。 在大围站早上翻工繁忙时间未有太多人乘搭屯马线。获准停泊柬埔寨的威士特丹号邮轮，几百名乘客今早离开邮轮上岸，总理洪森在现场欢迎乘客落船，乘客落船之后表现兴奋欢呼。威士特丹号今个月一号由香港出发，原定星期六抵达日本横滨，但是由于忧虑疫情，日本、关岛、菲律宾、台湾和泰国都先后拒绝邮轮入境，最终获柬埔寨当局批准停泊南部西哈努克港。船上的1455名乘客和大约800名船员在健康检查之后可以前往首都金边，然后回家。美国驻柬埔寨使馆人员派人协助。邮轮所属的韩美邮轮公司重申船上没有出现新型肺炎病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午雨势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周初至到中期持续寒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0:15，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9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57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5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6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蚊，跌4毫。中芯国际17.4，升1.2毫；美团点评100蚊，跌2.5；小米集团13.34，跌2仙；友邦保险80.45，升2.5；阿里巴巴215.4，跌1.8；华虹半导体20.1，跌2.45；中国粮油控股4.23，升1仙；中国平安90.75，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8，澳元0.672，加元1.326，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0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666点，跌161点。港金现价报14,610蚊，升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77.37美元，卖出1,57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元和路去翻沙田市中心方向啦，近住火炭路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车多，就系元和路去翻沙田市中心方向啊，近住火炭路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车多。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方向啦，近住科学园第3-4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咧近住科学园同埋圆洲仔一段咧仍然系慢车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啊，近住科学园第3-4线咧反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科学园啦同埋圆洲仔一段咧都系慢车噶。西九龙走廊啦，去翻旺角方向，近住星誉居啦，较早前有坏车噶，咁已经拖走咗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启德隧道方面啊，去翻九龙湾啦，管道里面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啊，较早前咁已经清理好啦，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就系启德隧道去翻九龙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啦，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龙尾咧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留少少。

放工好遲喎，要出街食喎。今日呢有一个平平地嘅良心推介俾大家喎。咁话说係咁嘅。 就係太子嗰个嘛。 係啦，咁早几日呢自己揸车啦，同屋企人咁返到屋企附近，我住大角咀㗎嘛。咁喂未煮饭喎，咁喺太子旺角嗰度呢附近呢搵啲嘢食下啦。啊！揾到一間鋪頭啦，咁佢咧即係成個門口咧都係黏住啲紅色紙嘅，即係意思咧就未開門嘅，未開張啊，未開張啊，即係未真係將個招牌整出嚟俾大家睇嘅。 你係純粹行過自己見到定還是？ 係啦，我原先想去食一間餃子鋪嘅，但係間餃子鋪排隊咁樣啦，咁跟住我就呢間嘢紅卜卜嘅，跟住咧佢有個侍應姐姐咧就喺門口嗰度講啦，話喂我哋試業中，有冇興趣入嚟食下？花椒雞湯米線喎，咁樣 我聽到幾吸引喎。 咁我聽到呢個幾好喎，試下，跟住再望下 menu 咧。咁呢個花椒雞湯米線咧，都係$68啫。 嗯， 咁你有花椒有雞湯，咁$68都幾聽落去覺得幾抵啦，純價錢咁去睇咁樣啦。咁入到去嘅時候咧， 包飲品㗎。 佢包喎，佢就係一入到去咧，已經有個姐姐咧就同你講啊，先生飲杯嘢啊，就係呢個抗炎嘅羅漢果水喎。是免费赠送的。 咁犀利。 是啊，咁当然你话喂开业嘅时间喂送到几时啊，我都真係唔知道。不过你一入到去你乜嘢叫送都未点啊，或者未点菜啊，未点餐嘅时候呢，佢已经双手奉送咗呢个罗汉果水啦。啊，确系好暖心，我自己觉得。啊，咁你飲个罗汉果水飲下嘅时候未点菜囉。咁有两款呢阿欧食完啊。都覺得啊幾推介喎，直情係 就係、是、嗰、那個花椒雞嗰個 米線，呢個花椒雞嘅米線，咁佢係佢唔係浸住嘅，將個米線嗱米線還米線，個花椒雞湯還花椒雞湯嘅、 嗯， 你可以適隨轉變，你可以齋飲湯又得，飲完啲湯咧，跟住撈少少落去個米線嗰度又得，咁、 嗯、 又食法有好多唔同種，咁咧佢嗰個花椒雞湯咧喺度滾住咁樣俾你嘅。咁、那个感觉呢又好似。 我系用嗰个碗食㗎嘛。 係啦，你用碗食嘅。咁但係佢滚住呢就可以 keep 住个温度㗎嘛。你有时呢食呢啲叫做花椒鸡汤呢，一冻咗呢佢面嗰度点都会有一阵鸡油喺度㗎。你未必接受得到㗎嘛。 张住啦。 係啦，个鸡油会停住咗。但係呢如果佢喺呢个花椒鸡汤下面呢继续滚住呢、 嗯、 或者继续 burn 住呢 ,keep 住个温度呢，咁、那个鸡油味唔会好似一阵皮咁样。 咪好食到嗰种骨胶原嘅感觉。 係啦，嗱呢一个呢我自己觉得嘩真係抵玩同埋正$60+咁样。第二佢一个呢就係、是、呢叫黄酒煮鸡嘅米线。 喔、哦。 喂，黄酒煮鸡呢我一饮落去嗰个汤啦。哇，首先嗱，黄酒煮鸡系客家菜嚟嘅，都唔系咁容易可以食得到啦。除非你系去到川龙村嗰度有某几间茶寮咁样，佢朝头早可能会做一两嘢呢个黄酒煮鸡嘅，咁嗰个又系好食嘅。咁讲川龙村我，但系你估唔到咧，喺太子呢一间嘅小店嘅米线咧，有黄酒煮鸡煲，又系米线，又系滚住一个黄酒煮鸡咁样。哇，你一饮落去咧，黄酒味咧唔会太强。雞湯味呢亦都個味道蒸散發出嚟呢又剛剛好。50-50。 恰到住啦。 係啦，有陣時呢你食呢啲關於酒嘅嘢呢，好多時候個酒呢會搶過咗佢原先個味道㗎。咁、 嗯、 如果黃酒煮雞個雞湯係削過個黃酒好多、 嗯、 我何不就咁滾熱啲黃酒就咁飲，係咪先。咁、嗯、即係搶走咗個雞味。如果雞味一太濃呢雞湯味太濃呢冇黄酒味咧，咁你不如就咁饮鸡汤。所以好难拿捏，我觉得呢一样嘢简直系惊为天人。 就系呢两个餸，你又觉得好正 啊？同埋都系 小食有冇喂？ 有啊有，佢有个金砖豆腐几好食，我都有叫嘅，咁啊$50到啦。咁、那个金砖豆腐就系攞嗰啲豆腐粒啊、 嗯， 即系好细嚿，切到正方形，跟住个皮咧就加咗嗰啲叫做。咸咸地嗰华盐啊，咁样炸到脆卜卜咁样，嗰、个就 香口嘢， 香口嘢啦，咁都有嗰啲食嘅。咁你话入边仲有冇其他咁？佢都有水煮牛肉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呢一排，因为我同小华都中意食辣嘅，不过呢一排我就停一停饭，因为意思系有阵时食辣咧都会刺激到喉咙啊。咁、你有阵时食辣都难免，可能喉咙唔舒服或者会咳啊咳几下咁样，咁又。为咗在场嘅啲食客着想啦，你都知道，其实咧打边炉咧 成日都講咧話誒，依家咪大家叫唔好打邊爐嘅，唔好打邊爐係唔係因為啲蒸氣或者啲嘢唔熟啊？係因為咧你食咗打邊爐咧，好容易灼親個喉嚨或者令到個喉嚨咧刺激到咧。 打邊爐咧太開心啦！ 係啊，你會咳啊，口沫橫飛啊， 會係會傾偈。 係啦，咁啊類似有呢一個情況。咁啊，今個早上咧誒、可以分享呢一個咧啊，即係你自依家有門牌噶啦，跟住我上網咧揾翻佢。依家真係開業啦，中間你有個花膠個膠字嘅，咁喺太子區呢一、這個幾好。我 三個字四個字， 三個字嘅，唔講太多啦，係費事幫佢宣傳咁多。不過我幾欣賞佢免費送出呢個羅漢果水嘅、真心，因為你有陣時 可能開業嗰三日啫，喺頭一個星期。 佢有講喎，我睇翻之後佢做一啲媒體嘅報導咧，佢話呢段時間都會送咯，即係抗疫嘅時候都會送，同埋佢都有。好似上個禮拜都有派下口罩俾啲街坊、公公婆婆。咁你話喂，做一間食肆做咩無端派口罩？其實即係都係想令到區內啲人認識之餘，仲做啲好人好事啦。有陣時都係咁樣咁啊，都幾欣賞當中嘅老闆喎。咁啊，想試嘅朋友你自己上網揾揾資料啦。咁啊，阿彭爺爺啊，同埋阿華梅姐咧都講啦，話啊，大家咧就甜甜蜜蜜啊，頭先教我哋飲嗰啲。蜜糖姜茶咁样啦，类似咁样。咁咧，阿 O 就祝大家咧啊，有个交字咩交咧？如胶似漆咁喺情人节嗰度啊，希望咧啊，无论今年啊、下年啊、后年啊，大家都开开心心。 渐渐头上染了白，你一样很美，纯粹发自我真心，别皱眉。月亮是否仍然认得当天的你？若会每一刻亦带着孩子气，常为岁事而庆祝，怀念幼稚时犯的错，真想与你重游那快乐故地。情人游天地，日月换行李，如果失忆，我渴望再多一次认识你，与你说些无聊事，挽手几千里，证明可不舍不弃，吻停不知几多岁的你。特别鸣谢你制造更欢乐的我，除了每月有几天手折磨，日子回头望清怎么走过，确定这碉堡没有事能攻破，曾为愤怒而痛哭，回望厌闷时月的街，珍惜有你仍然会对着我坐。情人游天地，日月换行李，失忆，我渴望再多一次认识你，与你说些无聊事，挽手几千里，证明可不舍不弃，吻停你到下世纪。边滑继续边滑，拆不开我们，已成我们，还好有爱。喊着抱着，如万世不朽，只有爱多好。能拥抱未来，情人游天地，日月换行李，从今开始懒理会世间一切是与非，与你说些无聊事，再走不舍不弃，降临你我合唱的 有经历得嚟嘅浪漫咧，特别窝心动人啊！陈奕迅嘅作品《我们万岁》。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我哋侧边咧，电话侧边有叶太喺度。早晨啊，叶太， 叶太，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系你都要打打气，为你嘅情人系咪？为你老公系咪？叶生啊，系咪？ 系啊， 做咩事？讲嚟听下先。 佢咧就佢同个大女咧就做手术，祝佢两个咧早日康复。 系哇，呢、這个真系最紧要啊，身体健康啊，系嘛？ 系啦，身体健康就同埋咧，祝大家咧身体健康。嗰、那个新型冠状病毒咧就快啲走。 系啦，快啲走，唔系快啲走，即刻走，急急如律令，即刻走。系啊，快啲都唔得，要即刻走吓。喂，叶太啊，有冇呢段时间都出入医院自己嗱？首先自己做好个人嘅。叫卫生啊，防护装备啦、啊。第二嗰样有冇真系要玩啲汤俾阿女同俾阿老公去饮啊？呢段时间 哦，佢哋都已经出晒院噶啦、 哦，出晒院啦， 系啦， 哦，咁好多， 即系手术都系成功噶啦，系嘛， 系嘛， 系啦，成功两个都成功噶啦。而家个女婿咧又服侍佢两个， 哇，几好啊！你屋企多咗个工人，系啊，女婿叫咩名啊？ 好阿 Sam 啊， 阿 Sam 赞下 Sam 哥先啦，系咪啊？佢服侍，佢服侍呢个字， 呢段时间咧有冇啲咩特别嘅方式咧要去保养两位朋友咧？ 都冇乜嘢噶，就清清地唔好落街咯，佢哋就煲少少清啲汤俾佢饮咯。 有冇啊？有冇煲啲汤俾屋企人饮啊？咁样？ 有 吓、嗯啊，最紧要就系、是、吓、煮餸方面咧，有冇同阿 Sam 哥一齐煮啲好餸啊？ 系， 哦，佢买翻嚟咁啊，佢哋识煮噶啦。 哇，咁劲啊！阿 Sam 识得煮嘢， 本身做厨啊 ，Sam 系咯，好嘢喎，有料喎、 都 OK 嘅， 都 OK 系嘛？ 系， 即系通常中国人嗰啲过得去啦，其实就好好食嘅，但系咧都要谦虚啲，过得去啦咁样。 系 啊 ，OK 嘅，都 OK 嘅。 系叶太啊，今日咧情人节会唔会啊同阿女啊同阿女婿同阿老公啊一齐食餐饭啊咁啊？一 pair 一 pair 情人咁一齐庆祝咁样啊！ 哦，依家唔好聚会咁多啦，不过都可能喺屋企都会打边炉嘅。 吓，喺屋企打边炉咯，搞笑呀、啊、你！食下中菜咪算咯，炒碟炒啲小炒算啦，打边炉就真系唔好呢段时间嘅。系啊 ，hit 一 hit 先啦。系啊， 睇下又如何啦。如果可以呢一边咧，就唔打住咯。又 系啦，即系唔好打住，食下啲小菜。如果咪买啲外卖翻嚟食咯。 系，或者听翻啲即系专家讲咧，就话即系食饭嘅时候咧，就讲嘢就可能就唔好讲得咁大声。 系啦， 唔好太过口沫横飞咁样啦。 系啦， 细细声讲， 外卖啦，促进下其他香港啲食肆啲生意啦。 甜在心头系最紧要嘅，咁 啊吓。 好啊！ 好啦，咁啊，今个早上咧，拣嚟呢一首作品啊，就系邓丽君嘅《月亮代表你的心》啊，系嘛？你嘅心意啦，应该系，系咪啊？ 嗯。 咁啊，有咩说话要同先生讲啊？ 祝佢两个早日康复啦，屋企啲大大细细平安啦。 系啊，咁啊，呢个都系近期咧，大家哇，将呢个任务咧摆到最首位嘅，系啦，咁啊，大家都系啊。 系啦，全港九嘅人啲身体健康。 嗯，大家咁话，咁啊，希望真系 快乐啦。 好，多谢你啦。叶太， 有一个温馨嘅日子咧、 好啦，好听歌啦，拜拜， 拜拜。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月亮代表我